在犯的罪。一发现罪人啊，心中很难过吗？他们讲啊，如果我是罪人的话，就相信耶稣， 他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做救主的，他能救你的。那这个故事也讲的不是太好。也没有证明说耶稣神的儿子，也没有讲清楚十字架的死到底怎么样了。说我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自言自语的讲话了，我也没有闭眼睛，我没有跪下来。我说耶稣啊，你是不是救主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罪人，我是知道了。那么你假如是真是救主了，我们上海人讲了，这个基督徒讲耶稣像是有大事体，好像这回事了。如果你真是救主嘛，救救我了。我在下面一句话。不是真的，那么就算喽。我谁知道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也没清楚嘛，就很奇怪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了，那个非常的平静和愉快。我们上海的一句话呢，耶稣有道理。哎，我说耶稣有道理。昨天我就听了这么难过吗？怎么今天早上很愉快呢？啊，很平静呢。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再去布道会参加。布道会完了之后，讲员说谁要向耶稣举手，我就举手了。举手有人给我填个单子，也没人管我。第三天我再去了，所以写耶稣举手，我就举手了。举手填个单子也没人管我，我填过两次单子了，没人管的嘛。那么那个时候所说的，我们说的听过道的时候，后面继续的工作了。那个时候上海都没有嘛。但是我发现了，布道会过了之后，过十天，我在马路上看见过小学同学，我们定海人很差了，见了面先骂他一句，再讲话的了，我就骂他一句嘛。刚刚骂了一句了，李德国感动说，这个同学两年都不见，你怎么看见就骂他呢？我发现什么？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，啊，我还不知道我已经信主了，啊，我只是说布道会过了的第二天，里头很平静很愉快，但是过了十天的时候，我骂我的同学了，里头不让我骂了，我发现跑到耶稣了，我在清清楚楚信耶稣了。那么我昨天也跟他们团体讲了，我这样十四岁信耶稣了，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，改变我整个的人生，是吧？按照我来说了，读书也是很棒的了。我当时交大毕业，交大毕业了，也1948解放前一年了，我到台湾造船公司做工程师的了，做工程师也很忙了。我过了三年了，教会基隆的教会是我传飞起来的，开头没有人吗？现在那个时候呢，全台湾呢都是台语的礼拜堂的，讲国语，全台湾只有台北市有一个国语礼拜堂，基隆根本没有的嘛。那我到基隆去了，我只找到一对夫妇是基督徒了，跟他两个人私下传福音了，带人慢慢就信主多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头一年末了信主的已经有28位，第二年末了信主到80位。第三年了，到200，没有牧师，我公证师兼做牧师的嘛。我公证师的话，一个礼拜上班6天啊，都忙得不得了了。那我每一天的晚上，礼拜天呢，都是去看那些信蒙恩的人了。到200位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忙不过来了，我就把公证师辞掉做传道了。那我一直做到了今天了啊。所以我在台湾造船公司做事的时候了。全台湾船上的机械8个专家，我是其中之一，我是8个专家了，哈、哦、但是我这一些我另外7个的同事啊，以后了、啊，仁川公司请去做总工程师了，我做了非常的高的了。我在台湾做船道经济很差，他们是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啊，经济很好了，那比我好得多了。那10年前了、啊，死的死，谈话的谈话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还能够活着，我还能够这样做传道了，那真正是我一生的生活都完全改变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14岁开始，渐渐改变，渐渐改变了。所以你们呢，已经到了这里已经信主了，你们信主也会改变了。那么好了，你们不光是自己改变，以后能够在地上活着了，能够把你们所信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同学和朋友，是吧？你们不一定做传道，但是你们无论带着职业也好了，总传福音给朋友了。所以一像我今天的话呢，我是已经带领太多的人信主耶稣了。 我也带领相当多的教会呢，能够灵性上复兴起来了。那么我是1969到美国来的，那个时候查经班呢，刚刚在美国开始。美国的查经班呢，是1964了。台湾的学生到美国读书了，大学里都有查经班的。1964是美南阿布的开始，不到20个人，以后慢慢多起来了。所以多起来的时候，我在台湾听说了，说我在1969了，我就到美国了，到查经班的里面。那我是只住了9、半年就回台湾。第二年呢，我又回到美国了，预备在查经班。我一个姐姐呢，1948年呢，我姐夫从美国到上海跟我姐姐结婚的，所以我姐姐早就到美国公民了。我1969来的，姐姐问我要不要办移民，我说不要不要不要。我插进去为什么不要？我那个时候啊，9个孩子了，办移民到美国怎么生活的嘛？我说我家中都没有来嘛。但是到第二年呢，我再到美国去过了4个月了，圣灵清楚感动我，就我全家搬到了美国。到了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的那个教会了，只有20个人，只有20个开始个教会了，开始了。但是我在那里牧会，每个月10天跑查经班的。我这样查经班，礼拜五走，第二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回家呢，每个月都是如此了。我这样跑了18年。所以查经班人数慢慢增加了吗？台都是10几个、20个人吗？以后查经班到60位、70位了吗？所以我18年在查经班里面了。过了18年了，查经班东西两岸没有查经班了。为什么？华人教会起来了啊！因为当初学生嘛，在学校里的嘛，当地没有教会嘛，所以他们聚会都是查经，在学校的查经班里面了。以后东西两旦有教会起来了，所以查经班就停掉了。查经班停掉了，我继续去什么？说我以往18年跑查经班呢，毕业的人呢，那个时候台湾到美国读书的人，100个人去读书，只有2个人回台湾的，98个都留在美国了。因为美国做事做什么工作都做得很好嘛，所以他们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在了教会了。我1969年到美国去，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大概150个，100个是广东话的，国语只有50个。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的广东话大概只有500，国语教会2000到3000。今天我也看见啊，广东话的不多了嘛，是过于过于什么？大多是读书留下来和移民到美国去了，那开始有过于的教会了。那你们在欧洲的话呢，那也不过这个圣灵工作不到10年。好，你们已经从中国来了吗？那么我也知道了，9.11之后呢，有好多中国人家庭的啊的不愿意打发孩子到美国去了，就到欧洲来了。是吧？比这特别你们到德国来是理工好，比到德国来好像学费都免费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所以有好多家庭呢要打发孩子到欧洲，有钱是到英国去的，经济不是太好嘛，省一点学费的话就到德国来的。那这个是神所预备的，但是总是有一个的现象啦，是你们有机会听见福音了。所以按照我来看的话呢，神在做统战。你知道统战两个字啊？你们国内都知道吗？是吧？打发统战了，打发人呢、啊？搞到了到这里来了。原来搞出来说，你们的读书不是读书，能够信主耶稣，这个神给你们安排的啦。并且搞统战什么呢？我讲了好清楚了。我在美国了，已经去了45年了。哦，查经班兴旺，教会兴旺了。我跟他们怎么说？我说神啊，恩待在北美的华人呐、啊，查经班兴旺，教会兴旺了、啊，不是神的目的。神在考统战，什么考统呢？你们在美国好好受栽培了，以后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大陆。到底中国大陆13亿的人口呢，信主的这么少吗？那么最近10年的话嘛，正是已经呢，海归派先回去的，还有一些呢，乃是中国开放的时候，有一些美国和香港基督徒去做事的了，把福音传到中国去了。那么最近5年的话呢，都不是靠着海归派， 不是靠着那一些了美国和香港的基督徒传福音了，是里头信主的人跟同学传福音的。所以我到北京去那个教会了，差不多400个人呢，有300位啊，大都是3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。他们这些人呢，也没有到美国来过，都是里面的基督徒传福音的，所以我是非常的高兴。所以我传道了有一个的基本的原则，给你们新的印象：看风转舵。这中国人的话是：森林风在哪里吹，我到哪里去。森林风在哪里吹了，我去做工了，事半功倍。那个地方风不吹了，事倍功半，果效就很少的嘛。所以我现在啦，本来在美国的话呢，总是一年有一次回中国的啦。那么3年前了，我开始到欧洲来了。我发现什么？风吹到了欧洲来了。欧洲别的地方风不太厉害的，你到法国去了，到意大利主要是温州人的移民的，是吧？你们德国的话呢，大多你们学生到这里读书的，省在你们学生当中读书的，所以你们呢，我恭喜你们了。刚刚这段时间呢，圣灵在中国人这吹风的地方是什么？是在德国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已经来2次到德国了，那这是我第3次来啊。那我头2次来的话呢，都是呢莱比锡的红牧师他组这个的营会，我是头一次来170个人，去年呢240个人，增加这么快的了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不是来参加营会的，是柏林一个华人教会呢请我来讲道的，所以我在后一个礼拜呢。啊，不是下个礼拜啊，下礼拜我到慕尼黑去了，后个礼拜我到柏林去了。那么他们一个冬令会，冬令会有我讲几次道，讲10次道讲的，你们这里我顶多讲2次了。刚刚才知道说，到傍晚的时候了，这个团契了，差不多你们这一批人，是我是同一个的题目讲下来的。那我给你们讲的题目了，3次也讲不完的啊，所以我也知道了。我到各地去了，特别像你们这样新兴的聚会的里面呢、啊，中许多的需要，最大的需要是理解的。一个基督信主啊，要好好的追求了，是吧？主耶稣说了，羊他来了是羊的生命，下面一句话得得更丰盛，对吧？不是你信主就好了吗？要生命丰盛的吗？一个人呢，像生出的小孩了，是活的，对吧？不是洋娃娃了，是死的吗？这个生出小孩是活的了，眼睛不会看的，耳朵不会听的，嘴巴也不会讲了，慢慢成长，眼睛就会看了嘛，慢慢耳朵就会听了，慢慢会讲话了吗？什么时候开始讲话？过1年之后才开始讲话嘛。洋娃娃过了半年、10年都不会讲话的，小孩子开都不讲话的，过1年就开始讲话了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不光我们信主是生活的，但是要慢慢成长。所以中这个成长里头有3件事：一个真理上的了解，第二个灵命经历上的加深，靠着圣灵带领啊；第三个呢，蒙恩了之后呢，要受到一些的训练，如何来侍奉主啊？布道应该怎么布道法？我如果没有受训练的话呢，当我看见同学了，我的亲戚了，没有信主了，不知怎么讲法啊，讲老半天人家不受感动的。那受过训练就知道了传福音怎么传法。那我昨天来了，已经有人几个人问我了，他说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还是中国大陆怎么办？但是传福音不听的吗？我说我也知道了，你们啊，又要向父亲母亲传道，父亲就不听的。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呐、啊，你们儿女跟我们讲，小子教训老子，那还得了了？老子不听嘛，再好也不听的嘛。所以我就昨天也是路上就讲了，我79年回到中国去了，我的爸爸好厉害，我在大学读书不跟我讲话，我这个老一辈了，那比我还厉害了。我大学读书要买书啊，跟妈妈要钱的，妈妈跟爸爸要钱的。妈妈也没有钱，只要有钱我才买书的了，爸爸不跟我讲话的了。那么好了，79年去了，我回去了，爸爸跟我讲话了， 啊，爸爸，我回去也很高兴啦。哎呦，讲这个经，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嘛，好多过那个变迁，他跟我讲了，都讲三十个钟头了，都讲了差不多了。我说爸爸，哎，我是信耶稣啦，你需要信了。我爸爸妈妈说了，你们往海外违心的，我们毛主席唯物的，不要跟我讲耶稣。我说不能讲哦，刚才开头讲就不让我讲嘛，那就怎么办呢？那我爸爸还没有信主吗？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，他爸爸已经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没有信主吗？我要传统不行吗？我就祷告主了。第二天呢，圣灵怎么感动我什么？我全家照片给我爸爸看，我孩子好多，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啊。不过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工作非常的棒啦。我告诉了这个儿子现在做什么，那个女儿做什么了，我爸爸好高兴。我说爸爸，这些儿子女儿了，小的调皮的要命啊，真的苦死了。我特别有第二个儿子啊，调皮到什么程度，三岁了住了二楼了，从一个窗户爬出去，旁边窗户爬进来，都被邻居看见了，吓死了。到八岁我们在台北住了，他在门口玩了，看见卡车来了，他躺在马路当中，司机刹住了，他站着，你敢不敢压我，害得我那人都心脏病的嘛，我皮的这么皮发质了。所以你我现在的态度改变了，我喜欢调皮孩子。为什么？调皮孩子长大有出息，老实孩子啊没有多大的出息的了。哎，所以我这个儿子这么调皮了，他是学核子工程的了，他核子工程只有硕士学位，现在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，核子工程做得非常好了，好到什么程度？两年前日本不是个海啸吗？一核子吧，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，就我儿子去了。我儿子他没有空了，派个助手去的了。那么在一年多前呢，福建那样呢有个地震，福建那个核子发电厂了，又有地震，他关起来了，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了。这么多搞核子工程，不找别人找我的儿子了。我儿子告诉他，你应该怎么注意，该怎么注意了。所以我跟我爸爸讲了，我这个儿子做这么大事了，哦呦，爸爸好高兴啊！哎，我说爸爸，小这么调皮了，现在事情怎么好了？为什么？他信耶稣了，改变了。我爸爸不讲话了，不讲话我讲了，凯都怎么信耶稣的？都在美国在信的嘛，以后怎么信耶稣了？一个这样把福音传给我爸爸，最后我爸爸信主了。你这个传福音要有训练的吧，是吧？你没有训练跟他讲，我爸爸马上就都拒绝了吗？那这是什么呢？基督徒三方面一个追求的，一个真理，一个灵命的经历，一个侍奉上帝那个技巧，三方面啊。但是按照我所了解，在美国的查经班，你顾名思义就是查经，注重真理的，很少的注重经历。那我也两次到法国来了，在法国的华人的基督徒呢，也大多是注重圣经的真理，很少讲到信主的时候灵命的经历怎么逐步逐步的老变了。所以我这一次来了，来的时候我跟堂姊妹联系嘛，你要我讲什么吗？他给我起个题目了，灵命的成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我他的，我先去问他嘛，你有我讲什么题目吗？他就跟我讲灵命的成长了。那这是灵命经历方面的。那真正是一个做基督徒活到老学到老，逐渐逐渐的灵命上成长起来的。但是活到老学到老了，有人指点了，长大了快一点；没有人指点了，长大的慢一点。是吧？没有人指点了，信主过三年五年都很有用了；没有人指点了，半年十年都没有用。也不是他没有信主嘛，因为灵命上没有成长嘛。所以我这一次呢，只能够有几个钟头跟你们讲的话呢，就来讲到灵命的成长啊。那我今天跟你们讲的，也是我头一次三年前呢，洪牧师请我来营会中所讲的。因为这个他那洪牧师听了都很受感动了，因为他做传道这么多年都没有讲过这个了。那讲的是什么呢？就诗篇啊，二十三篇啊。所以我相信了，你们信主了，只要你信主有一年半两年了， 诗篇二十三篇都读了，一百五十篇诗了，很奇怪，中国人也好，西方人也好，一百五十篇诗了，最熟的诗篇二十三篇，别的诗篇都不大熟，二十三篇就熟悉了，是吧？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都诗篇二十三篇熟不熟？熟哈，会不会背？背背看，好吧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至于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都有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知道你们已经会背了，我告诉你，诗篇呢，二十三要背熟到什么程度？晚上讲梦话，背诗篇二十三篇还没有错的，那才是读得好了啊、哦！因为这篇诗篇呢，太棒太棒了。在这一篇诗篇呢，按照我做中国人来说，是有李白的一首诗啊跟他相比的，造词什么彩云间，一千里江河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又过万重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背哈、啊。那个唐诗了，这首诗歌我最喜欢了，是吧？云也有，山也有，水也有，还有动态的了。这么千里江河一日还的是动态的，是吧？所以中国的唐诗呢，我最喜欢这一个了。那么什么叫喜欢？只有世界的诗，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在西方的诗歌里头啊，这首最好。只有六节，包括了多少的地方？那么他的主要的观点呢，和李白的这个诗歌有不同的。他主要观点呢，乃是这阳的观点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了，诗篇二十三篇呢，小的题目是大卫的诗，是吧？大家要知道哈、啊，你去看英文，我们中文的地址呢，英文有两个。不同的哈、啊，德文怎么样我不晓得啦。一个呢是 David 一篇，一个 S， 然后诗篇是讲的大卫所做的，而这首诗篇是 The Psalm of David， 一个 of 是什么？不光是所做的，内容就讲大卫的一生。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呢，是大卫讲到蒙恩了之后呢，一生呢开始。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了，我本来是流浪的羊，对吧？现在耶和华把我收留我的开始了，一直到一直只要住在耶和华的地方，直到永远，一辈子基督徒生活了，蒙恩生活了，全部包括在里面了。而全部包括在里面还不算呢，一共六卷的圣经，六个的重点，而这个六个的重点呢，你一种灵命的经历这个眼光去看着。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提高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提高。所以按照我走基督徒七十多年来了，他讲的层次的提高了，六个不同层次的提高有次序的，不会挑节的。你不可能有第二节跳到第四节，你有第二节了，一定增长到第三节，第三节了才会到第四节了。那么第五节什么呢？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也是征战的嘛，要有征战了、啊、必须先有一个了死荫的幽谷，这个才会到以后到征战了。到死荫的幽谷的话呢，第三节是你是我的灵魂苏醒，用你引导我走义路，必须走义路啊，所以一个节节一个节节的了。那我今天呢顶多跟你们讲头上三节，第四节是不可能讲了，好吧。所以我呢已经啊请唐姊妹把它印出来了，我印出来给你们呢，套旁的也打出来了，有两个用意，一个用意我的国语不太准确，我也得上海口音的， 所以有的时候我讲的时候啊，人家听错的了，那么看了字总不会错了嘛，是吧？啊，第二个什么呢？印出一个什么好处呢？我可能讲的太仔细了啊，等到回去了，你们好好再去看，好吧？特别第四届、第五届、第六届了，我不能讲的嘛，总是你们回去了再好好去看了。你们如果呢需要教诲了，愿意等我走了之后呢？你们再有一个机组织聚会中间呢，有传道人了，或者记好的基督徒了，下面再继续讲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，那这能够讲完全的啊，但是不太容易，因为什么的呢？有些人呢了解了讲了，你们刚刚信主三年五年了，听了也都没有听懂，你们精力还没到这个程度，需要过了三年五年之后了，灵命成长了，你再去听这个下面讲什么，你才能体会得到了。这是一个人的，不是理论的东西，是经历中间逐渐中体会的，好吧？那么好，现在呢，我要跟你们讲头一节了。所以头一节是什么呢？头一节这里已经讲了，是个新生，好，一个新生。新生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。那大家要知道，好。圣经的常常用羊来比喻的人，我们人中特别我们中国人啊，很喜欢羊，白白的，是吧？不会害人的啦，就是羊啊是很笨，笨到什么地步呢？不人如果两三百只羊呢，一定有狗啊来保护它的。羊啊，狼和狗搞不清楚的，狼来咬它了，只好哇哇叫，它不会反抗的。羊是很笨很笨的了，哦，第二个的话呢，羊呢去吃草了，有毒草都不能分辨的，所以不能把羊带到 草地上了，先要过去把毒草拔掉，然后呢放羊了，羊再吃草了，免得毒草吃了。第三个，草吃饱了要喝水了，羊都不会找水的，需要牧人替他找水的了。那你们啊，我想应该知道了啊，动物界了，非洲了，水很少，大象呢也吃草的嘛，是吧？吃饱了又喝水，它怎么找法？你们知道大象怎么找水法？大象，我们人啊找东西看眼睛，大象找东西靠鼻子，它那个闻到了两里以外地方有一个水的地方，根据鼻子闻到了，然后跑到那边去喝水的了。羊啊不会找的，就牧人给他们找溪水的，还有水槽的。所以他那里怎么说呢？把大卫说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什么意思？我本来是流浪的羊，一个羊如果没有牧者，迟早给野兽都咬死了，没有咬死我也是饿死了，没有饿死也是渴死了。他现在什么呢？感谢主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大卫的写了，写个蒙恩的头一个的重点，我是流浪的羊，又是笨的，但现在耶和华做我的牧者了，我所有以后的生活，防备野兽来攻打我了，防备我吃了毒草了，防备我找不到水源了，就是他来扶着我了。然后我知道以后的生活就能够过去了。所以我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的题目乃是有一个了强烈的归属。那我也跟你们讲，好，你们是 到德国来都说不容易啊，然后你们的中国的小学高中大学同学能够出国的不多了，所以你们到国到要出来的时候，哟，好神奇了哦，能够申请到德国来了读书了。所以按照我自己的印象呢，台湾呢，三十年前一个人出国的时候呢，有好多亲戚朋友送的。现在呀，台湾呢，太多出国人了，上飞机都没有人送了，有人开个飞机到，飞机到就可以了。中国大陆还有好多人送的了，好多人送啊，特别你的同班同学。好羡慕哦！哎呦，你到了德国去了，因为他们去不来，所以你呀、啊、要出国时好神气了哦。等到你德国了书读出来回过去了，哎呦，人家另眼看待的啦。 那么我也照我的印象了，你们德国读书了，毕了业之后呢，很难回留在德国，找工作不容易。这几年稍微好一点了，是吧？但在美国的话呢，只要一个学生到美国了，都是两年拿到硕士学位，回到中国了，高兴了，请你了。有好多的个体户嘛，要做美国做生意嘛，你知道美国都是两年了，回去请你啊，你的薪水比其他同事要加三倍了，所以你回去好神气了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以后生活是稳稳定定的，哦，以后生活是舒舒服服的。但你真不知道了，我对这样的人说了，你不过是羊，你患难来到了，你不知道什么抗拒法。你生活的里面呢，以后要成长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怎么应付法。连留在美国那博士学位的人呢，那些中国学生呢，信耶稣都是刚刚到美国三年，过三年不信主，不信主了。这到了四十几岁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收入也稳定了，家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你要再布道回来，他就不信主了。不来了，来也不来的了。那我做传道，做我请他们呢，他们请他们鼓励弟兄姊妹去行，不来的啦。以后呢，我祷告祷告，主给我一个引导，怎么样？不是布道会，在弟兄家的座谈会，三个家一个单位，这一个月你家请客，他两家呢把客人也带来，菜也带来，啊，下一个月你请客。你们这两家呢，把菜也带来，客人也带来，讲什么？不讲耶稣，讲如何养育儿女。我有十个孩子，把孩子每个都养大了吗？他们都来了，因为什么？四十岁了，学位也拿到了，工作也很好了，孩子不听话，没有办法了。我说你们这个 PhD 有什么用呢？我说你们 PhD 了，中国反正不是了，五十年前了，有知识的人就是不是了。现在不是这个字不好了，什么都懂，那真不懂了。真正不是叫做专家，什么专？专一个牛角尖嘛。你拿博士学位，你东西我不懂，我懂的你也不懂，你不是说什么呀？起码呢，人家自己生的儿子女儿怎么管教都不懂的了。所以我在美国了试了好多次了，这个家庭的座谈会，这是座谈哈，不是布道会了。如何讲到如何养育儿女，这些人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我告诉他们了，我到美国这么久了，你要知道，在我们在台湾呢养儿女很苦。一到小学呢，我们担子轻松，老师会教的。在美国了，老师不许教宗教信仰，不许教他道德的标准。叫国语就讲，讲英文就叫英文，叫物理讲英文了，不教的了。那美国这个老百姓怎么？孩子靠着教会来教的。孩子到了十二岁了，到父母反感吧，是吧？到教会去的话嘛，老师还会教的，他还会听的嘛。那要听的话的，我说你们呐，孩子都能到了八岁十岁了，你简直是没有办法。孩子在美国读书做事赚钱都没问题，就把道德败坏了。所以我给他们举个例了，我有好多的例嘛。我在美国这么久呢，有一个家族从台湾到美国去了，开个小店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大，儿子医学院，医学院长大了之后呢，做过几年到加州去了，在加州去了做医生做很好了，告诉父亲母亲说，爸爸妈妈杂货店不要开了嘛，说一个东西三块钱五块钱了，你卖掉了嘛，你到加州来嘛，我买一个房子给你住嘛，你生活多需要我全部给你嘛。哦，这个父母啊，这个基督徒了，这个儿子好孝敬吗？好了，究竟纽约的房店就卖掉搬到加州去了吗？儿子给那个房子住吗？要多少钱？一个电话请你回过来。住了半年了，儿子说了，哎呀，爸爸妈妈，你已经到了加州住了半年了吗？你没有去旅行吗？我不排队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旅行法了。不要紧，你肯，我给你介绍旅行社，票子都买好，什么位置都这导游都已经有了，你去了，那么好了哈，就去了。去了回来了，过了半年了，啊，得过半年嘛，要不再去旅行了？你有的地方没有去过嘛，再去。儿子好不好？这么好。但儿子什么说？爸爸妈妈，你有多少钱我都给你，不要来看我。 我每五分钟跟你讲话。为什么不要看他了？不结婚，女朋友换来换去的。所以我就对人说了，如果你儿子长大了这么的孝敬了，扶着你经济了，道德败坏，你做父母了已经70岁了，请问你心中会不会满意？不会满意的吧。但是能够不要的道德败坏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把他带到教会，从小在教会中去教导的吧。一个人到教会去了，总是宇宙有神，不能随便做事，神都看见的了。所以我跟这些拿到博士学位，对，我说你把儿子送到教会了，你要跟着来的嘛。到底教会讲什么？我这样放茶蟹钓大鱼了，钓了好多条大鱼了。是我到美国知道了，他就博士学位不要谦卑，就你越谦卑他越骄傲了。告诉你，学博士学位没有用。哪种博士学位？两个博士了都不知道怎么管你儿女的了。哎，我们10个孩子都管养大了。哦，他是佩服了嘛，是吧？那这是什么信仰啦？这实际化，用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家庭的里面了。为什么用过？我今天呢，10个孩子这么养大了，能够这么好，靠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有归属感了。所以我这个做人呢，有一个的目标，做人有一个规则，这个规则不是中国的儒家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啦，是神在圣经里头的教导啦。这样呢，我总是有一个归属感啦。在这个归属感的里头嘛，第二个事情啦，乃是怎么赦罪诚意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一个人总是犯了罪，但是犯了罪了也不给人知道，你父亲母亲也不知道，结婚你配偶不知道，但你心中就知道。麻烦什么地方？你麻烦到了35岁以后了，工作不是那么苦劳累了，读书了忙得不得了，预备功课做论文嘛，没有空嘛。等到做事做过3年5年了，得心应手了，空了，就会想起以往所犯的罪，没办法，所以想起以往犯的罪了，良心很不平安。这个不平安啊，就成为一个人生的重担啊。我啊，头一次到德国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大概现在青年的30岁左右的青年，感觉这个犹太人非常对不起，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，那当然不是他们杀的了吗？是希特勒杀的吗？那希特勒觉得犹太人呢，第一次是在把他经济搞垮掉了，所以第二次呢，把600万的犹太人集中起来，把这煤气把他杀掉的了。那现在的德国的年轻人，觉得对于犹太人非常对不起，时代会改变吗？这个良心会起来的吗？希特勒是没有什么良心了、啊，只要在日耳曼共和帝国能够建立起来就好了吗？所以这一些呢，良心起来的时候呢，很亏欠，没有办法。我们得罪人了，得罪人是小事情，也就我们做了一些犯罪了，得罪神了，我们被神所定罪。所以我也发现了，你们看啊，我再过1年90岁了，我头发不怎么白，对不对？头发怎么白？我到美国了，跟那些都不是学位的，哎呀，你们好可怜，30岁头发就白了，还不要等到我想我90岁了。为什么？读书用功嘛，辛苦嘛，脑子用的厉害嘛，脑子用厉害不要紧，心里头没有个安全感，连读书都没有安全感。你读书好像都有安全，书读得出来，工作没问题啦，生了孩子都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叫你里头良心的重担了。感谢主了，我们一信主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牧者什么？第二个了，他还叫顶十字架，为我们担当了罪恶的刑罚，就罪恶的赦免了，我们良心可以平安了。所以我呢，明天早晨在你们的圣诞的那个聚会中来讲到了，那是全备的那个的经文了、啊、 这个种救恩呢、啊、是世界上所没有，我们中国儒家从来也没有的啊，印度更是没有的了，我们基督教里的时候有的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都包括在了那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，这个里面了。所以这个第二个的话呢，就得罪得到蒙到赦免了。第三个什么？蒙到赦免不够，还得到重生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信主时候的有没有人指点给你看，主到地上来叫我们罪得的赦免，不是主主要的用意。主要用于什么？他死了总三天复活。所以彼得前书就讲了，因为他复活重生了我们。所以你如果主耶稣救恩了，我们有罪蒙主赦免了。像我30多年就到菲律宾去了，他们说我们有了罪蒙主赦免了，认罪就可以了。这个引导我们多犯罪吗？反正我白天犯，晚上就认，明天照样犯，明天晚上再认，反正犯再多罪都无所谓，晚上一认就好了嘛。那这是他们呢，听见了福音还没有完全相信，真理也不明白。我就告诉他了，基督都不是这样的了。基督的的确确，我们有罪了，向主认罪，我们赦免了。但是基督都信耶稣了，不光有罪蒙主赦免，乃是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重生了，新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。这个新的生命的品格是不犯罪的。不是需要犯了罪就赦免，那根本不犯罪的，免去了罪恶了，这才是基督徒价值嘛。反正基督徒信主了，到你死了，白天犯罪，晚上认罪，白天犯罪，晚上认罪，一直一辈子这样，这个基督徒什么意思啊？基督徒呢是信主，品格会改变，生活会改变了、啊。这个改变呢、啊，不是靠着儒家的教导能够改变的，只有主耶稣了。能够叫我们改变了，改变是什么？是我们重生之后了，生命到我们里面了，就有了改变了。所以第三个得是重生。这样的话呢，第四个，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住。什么永远住啊？赶都赶不走的。连你犯罪了，你不能够消灭圣灵。圣经里头啊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你软弱了，你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，圣灵照样在你里面了，不会跑掉的了。这是神的恩典了。那正面什么？圣灵的引导我们了，在地上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？有许多的重担，有许多的试探，我们怎么过去？像你们呢，还读书的时候呢，比较是单纯，试探不太多。一到社会了，试探就更加加多了。好，那么你们在德国的话呢，可能好一点。我当初在台湾呢，一个基督徒了，书读好了，做事了，就很大一个试探，什么贪污。一个办公室8个人呢，大家都贪，你说我不贪，他就气死你了。你敢再三保证了，你们要贪去贪，我怎么不贪呢？你们贪污的钱不要分给我，人家不让。是你在台湾的话做事了，大家贪污了，你不贪污了，你同事就排挤你了。那这什么？也不是你打算要贪污的，外面的试探会临到你身上。所以在台湾做事了，能够维持生活的里头了不容易。所以我在台湾做了22年了，难得一个台湾有事业做老板的，账簿不是2本。一本是报税的，一本自己看的，逃税嘛。不逃税的话，他怎么不赚多的钱呢？是吧？他都已经书读出来了嘛，都做老板了嘛。我有一次到台湾去了，他做化妆品的，他来问我了，林弟兄啊，做化妆了，化妆品的啦。他说林弟兄啊，我们台湾的税务了，我们的盈利税乃是我们的收入80%。这个20%自己用的了，80%要交税了。他说我这样80%交税了，我怎么做生意？钱赚了少好说，我还要付广告费有很多的嘛。他说林弟兄，你看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你怎么办？你怎么传道人有一个人去翘了？你问我，我不能讲。我说你怎么办？他说我凭着良心来交的， 从前交了40%，现在交了60%，还没有照着政府规定了，我良心给你了。我说好吧，你说你良心来做，我不好意思，你还是逃税的嘛。那么台湾呢，以后改变了，有一个老康奈的一个教授姓刘的，台湾政府把他请去了，把台湾税务完全改革了。头一个呢，税务员不可以收贿赂的；第二个，税务降低，很合理了。所以到做生意的人嘛，合理的付税就付税了嘛，也不要再去逃税了嘛。这是改变过来的。那从前不是了，没有一个做他这个这个化妆品不逃税的嘛。那你做基督怎么办？是吧？这有好多的师大来到嘛，是好多师大来到嘛。那么按照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你们中国大陆来的哈、啊，有一个的是婚姻。婚姻靠不住，所以我在美国呢，有好多台湾来的中国人，香港来的中国人，大陆来的中国人，婚姻闹离婚的最多是中国大陆。对不起啊，不一定是你们的，好好好好。你看呢，我在美国呢，两年前呢，乔治亚州的州长请假2个礼拜，到哪里也不讲，说2个礼拜回来了。刚刚在飞机上的一个记者看见了，哎，州长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去哪里？哎，我不告诉你。这个新闻记者好厉害，到航空公司去查，一查查 ，Florida 回来了。所以说新闻记者查了，他 Florida 根本也没有办公嘛，也没有亲戚嘛，是什么？去看女朋友去的嘛，偷偷去的。所以新闻记者公布出来了，他不能否认的。州长不能做，只好辞职，这是叫美国，是吧？那么你会看到中国大陆二奶三奶的，公公开开的了。那法国更厉害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怎么样。哦，你们知道法国了，那个男女的关系非常的坏，做总统总理的都没有结婚，都有女朋友的嘛，是吧？那这一种情形呢，啊，只有啊，中的基督徒里头。所以美国的话也自由啦，不能够自由到有婚外情的、有朋友、有女朋友的啦，是吧？那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是怎么样啦。所以这一些光景啦，你连你们如果这里书读出来、毕业了、到中国做事了，有一个试探会来到婚外情的问题。所以我在美国啦，劝有些人呢，从美国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嘛。我说你去做生意1个月2个月就去了就回来，2个月以上太太要跟着去，怎么跟着去了？美国中国一些女孩子知道你有太太有孩子吗？送上来的嘛，要跟又盼望你来娶她的嘛。那这一种光景呢，中国到了物质上文明起来了，道德社会的非常的败坏。那么弟兄姊妹哈，我们就在这个社会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感谢主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有缺乏，能够胜过了这一些的世界上的变迁的了。那么我也告诉你们了，按照我到德国来的、欧洲来的一个经验，我去年来了，我去了瑞士，我大多话嘛，都弟兄姊妹开车的嘛。去年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很近，他说那地方我们走一走好了，只有2个道马路走过去了。我闻到这味道，是什么味道这么浓啊？他别人也不知道什么味道，大麻。瑞士大麻是合法的哦，我们在美国的马路上闻不到大麻的味道，瑞士啊马路上都闻到大麻的味道，大麻到这个程度了。所以真是全世界国家里面呢、啊、到底美国已经败坏的多了，跟30年前已经差了好多了，是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了，还是一个呢情况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了。所以这个光景怎么呢？乃是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应付了我们今天时代的不同的啦，今天所受到那些试探呢，能够好好活着哦。这什么？这是23篇第1节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就耶和华是我的 十五个牧者了，那么最后有破灭化，我们只有活在主面前了，我们不至于堕落；活在主面前了，我们不至于放弃信仰了；活在主面前了，我们更能为主所用了，不至于被败坏掉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有耶和华所谓的牧者保证，我不管今世界上的活生活，永世里头还能够进到荣耀里头了，不至于呢灭亡的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头上一句话，第二节呢有两句话，站在这两句话什么呢？你看到在这里啊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的啊不是，他是乃是有一个羊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我们就读过了啊。第二节什么？乃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是第二个阶段。那我问你了，羊躺在青草地上做什么？啊？啊？ 休息。 休息。哎，你外行。 吃奶，小羊。 小羊吃奶，不是大羊怎么办？倒脚，对吧？哎，我已经下面有了哈，有倒脚了啊。因为说羊啊，先吃了草了嘛。那你看神创造的羊很特别了，他吃了草的时候啊，他要把倒脚出来了，再嚼了之后再咽下去了，是个倒脚了。所以他说：“耶尼是我躺卧在青草地方，乃是一只羊把吃的草呢，再反刍出来倒嚼，再吞下去。为什么？这样能够消化。所以这指明什么？这指明呢，我们读圣经。所以基督徒呢，神不光在2000年前就我们靠着耶稣顶十字架的救恩，还赐给我们圣经。圣经什么？圣经神的话。”神的话是什么？来接供应我们粮食上的需要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必定要每天读圣经的。我保证你，你一个礼拜不读圣经了，你灵里的光景就下沉下来了。你总需要呢，每天读，每天读了，好像读到了也不太有帮助。但你不读的话，你两个礼拜，你灵性就会下沉了。管的，所以读圣经是什么？读圣经啊，是我们的粮食，是我的粮食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呢，我也感谢主了哈。我啊，到底我信主已经10多年了，对主的恩典呢，能够常常好好脑子上反复的思想，神恩待我们有几个的福分，同一个福分，2000年前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两点。一个就我们罪的赦免，一个他复活就我们重生，对吧？这是大的2000年前呢、啊。而我们信主的时候什么呢？圣灵住到我们里面，第二点了，引领我们呢，今天生活有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试探，到底怎么办的？第三个什么呢？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，所以你会看呢、啊，佛教有好多的经典，基督教就一本圣经。就一本圣经了，我们不是像佛教有念这个经典那个经典了，我们只要看这一本圣经就可以了。那当然了，圣经也很厚。圣经是什么？我等会跟你们讲的。头一个功用啊，当作粮食来给我们吃饱的了。所以我啊，到底已经89岁了，我并且什么呢？我有糖尿，所以我淀粉不能吃太多。淀粉太多的话，糖尿就高起来，也不能不吃。我吃东西很小心的啊，吃米饭也好，吃面条也好，只能够吃一点点了，不能够吃太多，也不能不吃的啦。但如果不吃的话，不行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每一天唱2碗干饭，早晨呢2碗稀饭，还有个馒头的。2碗稀饭吃馒头，有一天忙了，馒头没有吃，到11点了，哎呀。早上馒头没有吃，上就没力气了，做事就没力气了。所以我问你们了，农民早饭吃什么？农民吃干饭的，因为他要一天做事嘛，不吃干饭的话，他怎么有力气？下午还要耕田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饭是一种粮食了，是吧？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基督粮食是什么？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神的话读了。 我们能够做基督徒很刚强。神的话读了，我们能应付许多的试探和难处了。这个圣经是神的话给我们的，所以这是神啊所赐给我们一个大的福分，有本圣经来赐给我们的。那么神赐给基督徒还有一个福分，那是有教会，我们还在教会中间跟弟兄姊妹一同的交通，一同的关怀，来应付到了我们的地上许多的生活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几个福分呢、啊？不是单单2000年十字架，但我们信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还不算呢，神也把圣经给我们当作粮食，是吧？还圣经给我们还不算呢，我还有教会了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在生活了，那这一些呢，神给我们福分的了。所以按照诗篇的23篇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头一个福分是什么？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受神的话的。那么我想你们都知道啊，你们德国了，在这里德国就很特别啊。我两次到德国来了，乃是他那个红牧师啦，有个灵会在一个城里头，什么城啊？就马丁路德了，400多年前呢，不买天主教有95条嘛，贴这个大的礼拜堂门口嘛，红牧师啊就借他们这个大礼拜堂的旁边一个旅馆，就会在那里住的了。那么去上一次的话呢，240人都坐不下了，所以这个旅馆全部坐满了，他另外再包下3个小旅馆来了，有的人住在旅馆的里面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你会看见了天主教那个时候已经衰落下来了，衰落到什么程度？连主要是保税的工作都没有了。人最怎么说？买赎罪券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买赎罪券了，是吧？那马丁路德是羞到死了，他起来反对嘛？为什么因果？天主教徒不可以读圣经，天主教徒那个时候呢，只有那一些神父把一些祷告的话写下来了，就天主教徒的经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都有好多不同的经嘛，是吧？连我当初信主的时候，刚刚在上海的到圣公会了，圣公会还有人连续下来，有天主教都是早饭应该怎么祷告法啊，中饭应该怎么祷告法，晚上应该怎么祷告背的啦。说我也受洗之前了，牧师先教我们背了好多嘛，那现在的话都没有什么背的了啊。说圣公会的还像天主教差不多吗？那个时候天主教徒啊都背圣经的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讲啦，那是你有罪来可以背圣经。所以那个马丁路德嘛，他也是修道士嘛，所以他有一次到梵蒂冈去，里头有罪嘛，爬一个台阶背一个经，爬一个台阶背一个经啊，一个经背过再爬一阶嘛，一个经背过了再爬一阶了，爬了好多阶的时候里头也不平安。后来一句话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就是圣经来了，因为他读圣经嘛，不爬了，回到家里头去了，回到家里头去了，在房间里好好读圣经了，好好读圣经才发现了赎罪券是错的，那是靠着耶稣钉十字架了，我们罪得赦免，不是花钱的。那么我再告诉你个故事，我啊在40多年前，我刚刚出来做传道，在台中呢，我们教会中有个姓谢的，解释的解啊，姓谢的啦，这个中学老师，他想有传道人，那个时候台湾都没有神学院，所以他怎么去圣经呢，好好去学习。台中有个天主教教义研究班可以参加，不要免费，不要费用的，他去参加了。所以这个神父告诉他了圣经的真理，讲了，这个姓谢弟兄讲了。那么他当初教皇说了，你有罪可以买赎罪券吗？有效没有效？有效的。啊，既然有效了，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呢，赎罪券怎么样？你父母没有信主了，你替他买个赎罪券吗？他都已经死了吗？把赎罪券买了之后，把他赎出来吗？那我就买个赎罪券给我父母，因为我父母还没有信主，已经死掉了嘛。神父怎么说？我不卖了， 有效没有效？有效的，那有效我就买，我不卖了。为什么不卖？他也知道错了嘛，知道错也不承认错的。说天主教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规则，神说话，那圣经神的话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也没话讲，圣经之后神也说话，这不是神说话了，神教皇的话跟圣经的话一样有权柄的。说神要继续讲话嘛，不是两千年神就不讲话了吗？那么教皇的话与圣经一样有权柄的，所以他们很相信教皇。到五百年前的时候了，教皇的话呢有罪可能死罪罪了，跟神的话一样有权柄的，都很相信了。到以后也发现错了，怎么发现错？马丁都改教之后就发现错了嘛，但是也不能够收回，你收回的这一次教皇的话错了，其他教皇的话都可能错了，所以咬着牙关说死罪罪有用了，不过现在不卖了，那个阿 Q 精神是吧？那么我们做基督徒了，超脱过天主教历史上的包袱了，是吧？我们是什么？直接去读神的话，神的话呢，我真是佩服了。两千年前所写的，两千年的社会改变，世界各文化不改变的，圣经话到现在没有改变，都能够适应下来的。所以这个圣经啊，这是神的话了。那我们感谢主了。我们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保大卫所说的第二个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那么在青草地读圣经呢，怎么读法？所以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，哦，不能花太多了。那读圣经呢有几个，头一个读经只有生命的粮食，他的个人我最喜欢耶利米书十五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到十五次了。圣经它食物，怎么做食物吧？也不是饼，是吧？也不是馒头，但是十五次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。所以圣经头一个的作用是成为神的生命的粮食，就我们吃饱的了。那么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为什么列出来呢？我可能也不太明白。我当初啊，在上海信主了，本来在圣公会所的点水里，有同学把我带到了上海哈通路受弥初生的训练，然后说我以后就一直在哈通路了，一直在大学毕业。那弥初生训练我们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，不光读圣经啊，圣经三种的读法，一种读法当作粮食，什么时候读呢？每一天早晨呢有半个小时的灵修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到高中学功课很忙嘛，大学交大功课更很忙了嘛，都是忙不过来的嘛。但我每一天早晨呢做半个小时的灵修，半个小时灵修十五分钟的圣经也不读，祷告也不祷告，来亲近主。在亲近主啊，生了一个感动，叫做感动来祷告的，那个有几类。头一类是什么呢？头一类啊，发现我最先的指的有神的话没有遵守了，祷告里头很难过了，求神赦免。第二类呢，我忽然想起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啊，主能够拯救我了，把我改变了，我很感谢他。第三个呢，我也听见圣灵在别人上做工的话，这是非常的好了，我都赞美他。再有一类是什么呢？我就发现了主坐在高天的宝座上，宇宙万物全在他管理的里面呢，我们才能够生活了。我都敬拜他，就这三类的。这样的话，三类的话呢，大概就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过了，读圣经读一章，读两遍。我读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的态度不同的，这是我们讲年长的话的，不要去注意这一章圣经的真理是什么。只要去注意了这一章圣经什么话叫你所感动的，有了感动了，你就不要下得读了，把你感动的话化作祷告在神面前。祷告过了，把你感觉都祷告过了，再回读这一节圣经，还有一些感觉，再祷告在神面前。再祷告过了完了之后呢，再回来读了，还有感觉再祷告，没有感觉再往下读。一章圣经呢有三十节， 有四十五世界五界有感动就很好了，不会三十节圣经了二十节有感动吗？只不过四界五界有感动吗？这四界五界呢就有感动来祷告了，有个祷告过了还有点感动，没有祷告过再祷告了，这样的祷告了，这什么就是粮食。所以我就欢喜用陶渊明先生的话，读书不求圣经，不要太明白。所以我常常跟人讲啊，你们早吃饭的吃菜的，会不会想到这个菜从哪里买来的啊？洗怎么洗的了？烧菜怎么烧的啦？家做什么做料怎么做料的啦？你在吃菜，你如果吃饭都想到这些了，菜都没有胃口了，就不要问嘛，好吃就好了嘛，也不要管它到底怎么洗的嘛，是好吃就好了嘛。读书不是圣洁了，就叫你营养吸收的。那这个种读法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生命读经了，不求圣洁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总是花了十分钟时间，也不太多了，读一张圣经。以后呢，再有些祷告，为着我自己临生活这一天求主保守，为着所关心的人呢，还没有同学没有兴趣来祷告了，为着教会有聚会来祷告了，然后这个五分钟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一共三十分钟了，大概十五分钟了，单单让圣灵来感动我的。十分钟了来读一张圣经，五分钟了来一个祷告，哦，十分钟读圣经里头了，这是有四处五字又有感动来读了。那这是我们的当初了，我们在上海做学生的时候啊，年长教我的，所以我是一直维持的。连我在交大读书了，功课这么忙了，早上半个钟都没有停过，就一定了。我到台湾做工程师了也是了。那这个很好了，好像习惯性了。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当时我结婚了，孩子多，不过孩子多了，头上三个是男生，皮的了要命了。所以我说你们呐、结婚了，从前中国是一胎嘛，现在准许了，你们夫妇两个人都生儿子女儿的话，政府已经许可你们两胎了嘛。我就告诉你们，有了儿子没有女儿，好惨哦。老的时候啊，儿子家不能常住的，女儿家可以常住的。儿子家是媳妇当家的，女儿家是女儿当家的了。不是说中国人有宝贝儿子，他说你有儿子没有女儿的话，到老年的没有儿子女儿家可以住的嘛。所以我们呢，六个儿子啊，四个女儿啊，最最贴心是四个女儿，每一个都好。六个儿子呢，只有两个好。哎，所以我们常常身体不好嘛，特别我那人身体不好嘛，一个电话来了是女儿打的，一个电话来了是女儿打的，儿子很少打电话，就这两个儿子打电话，四个儿子不打电话的啦。所以我们凯的话是，我们刚刚结婚的头上三个孩子嘛，我在台中传道人的时候了，没有办公室，就是卧房里头放个台子当做办公的吧，我在办公的儿子在床上跳嘛叫嘛，我说不要叫嘛，爸爸在办公嘛，哎不叫了，过五分钟又叫了，告诉他不要叫嘛，哎他不叫了，过五分钟又叫了，哎我真是烦死了嘛。以后我发现了很稀奇，有的是孩子一叫了我好烦，有的是孩子一叫了看看蛮可爱的，分别什么？分别不是他叫不叫，是我找个成功好不好。哎，我成功了，有十分钟了，把到粮食这样吃下去，孩子又叫又跳了，看看蛮可爱的。我那个早晨没有好好的生命的感动了，粮食吃下去，孩子一跳一跳了，我就烦死了，那影响我的生活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不是跟你们讲以后的天长地久，是我在美国四十多年我都讲了。我跟你们做传道不是跟你们讲天堂地狱，我也没有讲，我也不愿意讲，为什么？我也没去过天堂地狱到底怎么样嘛，圣经也讲的不多吧。我跟你们讲什么？信了耶稣了，今天在地上生活有什么的改变？那是今天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我们最现实的事情啦。不过这个现实什么呢？你一定啊，你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了，接着一个是什么呢？必须啊，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领受主的话啊。 好吧？那这是灵命的第二节了。那第二节只讲了一半，好吧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好吧？我们那个休息数分钟，数分钟，好吧？让我喘口气，我再继续讲下去。好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真谢谢你，每一次当你圣灵把圣经的话打开，就能够发出了亮光，就我们愚昧人得着通达。我们谢谢你了，你正不经是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你不经才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你也把圣经赐给我们了，靠着圣灵的感动了，我们在圣经中间得着了粮食，好久我们灵命上得着饱足，有能力能够应付今天的地上所有的重担和结果那一些的试探。谢谢你，你给我安排着那么的丰富，正求你救我们呢，不忽略你的恩典呢，在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里面，我们那个学者像大卫所已经经历的了，一步一步活在你面前，就我们的灵命能够逐渐的成长。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啊，水呀，啊，不要这个就可以了。 哦，好的， 谢谢。 不要再倒了。 啊，不要， 还有， 够了，够了。 那 子很小的是吗？ 我 不 知道。大娘做镜子。 我没有变。 我已经讲了，没有领受粮食，没有力量。 我听你们两位讲话， 没有力量了，他凭是什么 偶像剧 情啊？你就做这种唱法，你就不敢做见证，不敢站立起来。 是啊。 你有粮食那个翅膀就敢，敢敢的做。 对啊，因为我还没 听过。你信主耶稣，现在讲不出这句话来。 对， 这句话很简单的话嘛，也讲不出来。这个叫属灵上的软弱，软弱 对 不 对？ 这就是这句，你没有好好做自己的事，是两种不同情。我告诉你啊，按照你讲的，我要信耶稣怎么样？ 对， 做了一次就以后干了，头一次最难，头一次你讲出来了，我反正是我信耶稣的，你以后就干了。不过经常有读圣经。 慢慢 的。陈任，你为什么会来这 边？我发现我只敢跟我的同龄人做。 我也是啊，对。 但我 哈哈哈哈哈。 人生的 在。 我 是 台湾主席， 我就是 台湾主席。我不当台湾主席。 我告诉你，我们做这个，我肯定是。他生病了，可以靠人家传。他倒霉了，没给他传。哦，他说话说是有钱就不敢给他传。这不是我自己的好经验。我以后才知道，越是有钱的人越不公平，越是有钱的人死了，房子好大，我的房子家里有游泳池，我的游泳池我都在美国都遇见了，有些游泳池室内的，冬天都可以游了。冬天的游泳池， 那边有一个很好，就是那个 这么好，一天游几次？一年游两次，没有时间游的，摆的样子给人看，心理上的。所以我以后呢，接触人多了，我才跟他们一些有钱的人呢，怎么传福音法？你很有钱， 比 我钱多。 我 晚上睡不着，你睡 不着。然 后我念不下去。哎，你这 么 讲， 对呀，我真的是念不下去。 他表面有钱，很自骄傲的嘛，其实心中很缺乏。 上两个礼拜， 我昨天 晚上 就讲了。 对 呀， 大钱才东西不是。哎，说我就成了跟人开玩笑。做老板晚上睡不着，做梦还得做生意，做伙计还得做得好的，也不要找找生意是吧？所以你不要看他做老板有钱，他没有钱。那相反的，我们是没说，没相反的事。你地上也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的祷告过了，你就把去掉了，我马上能去掉了，叫是吧？所以你看我九十几岁，身体还这么好，我也不吃不喝，是心情很快。是我给人传道的时候，看过我的样子就知道邪术多。 我 不会去，有些人咱不要去，那些都是不信主的气氛，你很难做好自己的主，这个怎么能避免？啊，就是，哎，对不起，下次就不要去了，跟今天再见。 好吧。 你们知识分子，好多问题了，我都知道。 我觉得都讲到我心里去了。 要不要 说 了， 这样 天天 都 说了， 天天都说了， 然后我就 是 就 是 要 不要。 再讲也不仔细，圣经不念我讲， 哎， 圣经讲了，不讲这些，圣经就注重到今天活着的时候，享受主的恩典。 而且我跟这些就是这个例子，我觉得就是好像。讲个讲经，养生警醒，讲下下下心的，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信的不是很完整。 对的，宗旨有一个一个叫阴间，阴间就是那里头是表面的宗旨，这个圣经讲嘛，那是不信主的人的一生。一个叫天父，不信的是我们那人基督徒的天父的荣耀，是吧？强信。 但是不是，我现在网上挺多的这种，他画出来的那种 东西，那都是想的，猜想的。 不穿，为什么？就有的人特别带到这里，觉得他回来做见证啊，什么这些事，就是。 哦，不是，这个也不是那个时候，这个圣经讲了，主耶稣说的，财主把那三个拉斯罗死的时候在亚伯的怀里，财主的女儿，财主的家里啊，重要的拿了拉斯罗的书啊，两个人的书， 对对对， 没有看到，他是我和你之间的天的隔阂。 去不了的， 去不了的。那这个是第一节讲，我也知道了。就是一个人信主是，有的人养不了怀，不信主的时候，阴间的，阴间的可怜嘛，活少了活灭了，可怜。那这是没有，这个很可怕，讲的很仔细。 就是现在就是那种很多书，或者说这个人就是被带到天堂，还是在地狱。 哎，你这都是猜想的， 都是猜想的。 要谈中还可能圣经所记，今天我讲的圣经要讲的准确，你经历上讲的经验， 这最重要的。 哎，这个 是花痴的，大家想很 重要。哎，那个世界都有点好奇，知道了什么？知道也没什么事。知道自己就能更爱主就是，但你不知道也可以爱主，好像都没知道这些事。 所以说呢，不讲了，但就是因为那上次那个张老师呢，就是有这个故事，专门讲地狱，讲特别多，就是 这 种在下下地狱， 就是这个给人真正帮助，灵性帮助。长久还是讲了生命的事情，基督徒要追求，要追求。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在，这圣灵的同在，这非常重要。 对对对，是 是。我觉得讲神的爱，讲的圣灵的能力， 哎，这个都 是圣经非常 圣经， 这很重要。走偏了，我觉得也不好。天天吓得就是说很胆战心惊的这样， 就是 讲魔鬼讲太多也不好， 也不好。 对，没有圣灵的话，你没有神的话，没办法遇到魔鬼的。你知道魔鬼没办法遇到，对不对？ 没有事情， 没有时间。 需要你的， 所以说你讲的话就是是多那个，一定要是的，是 的。 但是有的时候听讲到的，讲到也不能带进去，但是有些帮助。讲到 就讲到，如果圣经真的讲明了出来，那就好点讲。不是讲一个圣经所谓的，就来讲。 所以说， 照你猜想的， 所以说也跟父亲。 也 好， 也不是坏， 但是我现在像我这个朗读，反倒就是这样 子， 浪费时间。 还是找身体东西， 就是要每天30分钟，就是能把它掌握好，都行。所以有的时候说没时间，30分钟 总有 的。 哦，这个难的，你们怎么要做事？ 有一个人会说，就是因为上次也来了，就跟我们讲，他就说他要把那个圣经撕掉，裁一小小。我说的，有时间你不要读圣经，任何时间你都要读圣经。 那 有 一个人，如果这样的也可以，反正也痛的。 有一个就是就当时你们读了那2年，把圣经读了18遍。 哦，对呀，很好，这也很好，圣经。 啊， 那就抽出空的时间。 对，因为他们那些。从国内来的那些 人 都是啊，他们都是都没有小学生刚没毕业，但是 圣经好熟， 圣经很熟悉的。 不，国内来讲，圣经上很熟，经历上很熟，经历上很熟， 经历上 灵命经历很熟，圣经都是读的， 圣经都很多， 都背的，让你讲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把他们讲清楚。像我跟你们讲的，说我跟你们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什么意思？那里都好多 光，有生命吗？ 哎，有生命。 如果是圣经，其实你圣经能背下来，如果没有生命吗？ 哎，就不够帮助。但是圣经是底子，我们需要的。后来终于有生命，有圣灵的感动。 但是我觉得我也挺佩服这些人的。我觉得要，但是事实愿意，毕竟 不一样的。 对对对， 圣 经的圣经的底子， 对对对， 真正的帮助他的生命的感动。 嗯，但是我发现有的经文要是读的非常非常熟，非常能背下来的话，确实帮助很大了。 对对对， 嗯， 就是好像是。 现在国内呢，有许多年轻人信主的圣经 文化， 对，他很多，他也是这样教学，这样的知 识 也 很好。哎，哎，不够，不是不够， 嗯， 圣经解开，哎，才有帮助。 但是圣灵非常重要，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 哎，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不明白那真意。 哎， 那你真的让你不要 自己解经的问题，他跟你在讲话。 我现在就是背景是半导体，没有真实思想。我没有真实思想，我这个教会你就是一个教会了。一个月有三个主礼，每天都在那个教会的，一个礼拜都充满的。那我已经教会了11年了，是半年教会。 你住在几岁啊？ 我住主礼院。 你 住在哪里？ 住在 哪里？ 我住 在主礼院。那我这个旗下了，我是。教会是办事的教会，我现在是主道人，在做。我一个人去七次，那三个区的话，每个月收入一个区在那儿，我 这 其 实我肯定也第一个礼拜。 中国我打的话是在北京， 你主要去北京， 没错，北京。 啊，北京那 北京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传之家，一个媒体。北京需要，中国需要太大。我这里走，那里走，路程大。我去中间的教会，我这次去做这个教会，下次去做这个教会。 晚上 用餐 的举手好吗？晚上用餐的举手好吗？晚上在这里用餐的举手好吗？你不休息的。晚上在这里用餐的举手。你不去下次有 间 吗？不去下次有间吗？ 怎么 去 了？我生子不能 去。 他说的吃饭，我也吃饭啊。 我去买日本什么方案，他个十就是晚上要去买那个。 其实精选什么，就是说。 大概谁要了？ 这个我没说。 好， 这 道要 不 要？ 哎，这道不行。 要不要再帮你倒一？ 哎，这道不行。 闻到。 哎，我喝掉了。 是茶吧？去上厕所吧，快去。 茶也可以，水也可以。 哎，那个茶好。 好的。 看一看。 是 的。要是你没有刚才看，就是你活那么多，人家应该有那种。 谁这样？ 生活都好了，这个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讲钱财没有用， 那因为你们还没有钱，不要钱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要想着奶叔啊，你叔是读得很好的，那当然要给你了，良心的评价，对不对？你总有欲望，你过错了，你过错的话，现在不想了，因为你控制就想起了，一想就难过了，对吧？奶奶，这个就是你需要的。那么我在美国知识很商量，告诉他你有这个需要，一个人什么都好了，没有安全感，是吧？没安全感，头一个什么呢？可能长癌症，哎，第二个就是后结婚之后都靠不住，对你的改变了，是吧？第三个孩子那就变掉了，没有安全感。第三个呢，第四个什么？开车碰车祸，你再有希望都没有安全感。第二个没有归属感。感觉就一个人就可以了，等到以后呢，到三十岁，你实际上现在没有朋友商量，是吧？那朋友还商量，没有归属感。第三个时候呢，这个一个人，这个就一个人就一个是一个安全感，第二个是第三个时候没有爱的感觉，没有爱的对象，也没有爱的感觉。年轻的时候父母爱你很好，到二十岁了，妈妈爱你很讨厌。你找个男朋友，小孩好好了，是吧？到男朋友找结了婚以后，有孩子就很好了。所以你爱的对象会换的。你等到三十岁，父母也没什么爱的话，你也不需要他爱了，是吧？你夫妻的话也没什么感情上的爱，没有人爱你，所以你有点困难，好强，没有人过，没有人过，没人说啥。那么你的你的朋友就良心不安，你可以告诉耶稣嘛。第四个就是成就感，成就感什么呢？我已经到十岁了，书拿到，学位也拿到，性质很好了，那你一辈子难道就这样？所以没到四十岁，他没有成就感。一到四十岁，成就感。所以我跟大家聊这个东西，就知识分子，你能在学校读书。有一个教授来讲到诺贝尔奖金，诺贝尔奖金我去听，诺贝尔奖金拿几个？十年前诺贝尔奖金，新的论文没有听到，你到学校来讲课，我什么都去听。你最近五年那来讲了，他有新的论文，大有名啊，马特人啊，诺贝尔奖金是五年以后就没有。你没有成就感，你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你说你已经诺贝尔奖金五年之前了，最近没有了，这不是很好？所以我以后知道巴菲特讲到了，我说一个人很可怜，一个人啊，要做研究，顶多做到四十五，研究不出来了，靠什么？你还得研究费用吗？叫学生嘛，怎么到他们做 party 的享受？啊、我住在那些城堡楼的教授家里头，但上回到他家，我就叫你错了。我们做教授不是四十二岁，四十三岁就研究不出来了。 对，啊，他们，对不起，他 们这个啊。 对， 嗯， 那领导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先找到安全 感，才能够给？从主耶稣，你自己没有经历，怎么讲？你自己经历过了，讲不讲？所以一个传福音呢，内容上看你的经历过，经历多少就容易讲，经历不多就难说。单单讲道理，人家听了不能听。后面道理生活中有用，你只要讲你心里有什么，在你心里要改变什么，解决什么，这个人家听了是改变。 这就是我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周围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，他们觉得我身上有空，有点空。对， 再讲，再讲，再讲多的话， 他是叫天子。 不是，你也不是完全起码的，你只告诉他你心中有什么，他心之前呢，你都很一小块钱，现在这个正常讲，是我讲这些，你就尊重你讲的，不是尊重你没有，不要听别人怎么讲的，你也去讲，人家讲的就是你讲的，你去 讲一讲。 在这次您来的待多久啊？ 我这里待了2个小时。 你不能吃吗？ 啊，我也不敢吃甜的，谢谢啦，因为糖尿病开始了，不敢吃。 好吧，那好好休息吧。 哎，不行， 应该开始了。这个灯，如果您觉得不舒服，可以等开始。 没关系， 对了。对了， 不不，十五分钟你先进去，做圣经感恩，十分钟做圣经，最后祷告五分钟， 啊，最后祷告 三十分钟。我给人怎么讲？哎呀，他们没有时间。我说你们没有时间，你们女孩子每天早上洗梳个头梳了多久？你这要知道它重要性的，就分得出来。那我也不是要知道。我在大学读书呢，工作这么忙，哪里有多时间？ 但是我觉得十五分钟，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时间嘛，在家里面，说我亲近时间做半个小时，做半个小时还没到。 我一个小时都更好吧？ 但是我 时间长当然更好吧？ 哎， 但是我就不知道以后如果工作了，时间没有那么多时间。 不不，你凯都有了这种经验了，以后睡觉睡不着。凯都没有经验了，祷告来祷告去了，都逐步都跑哪去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这个没有经验，妈妈经验非常珍贵。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是马上就是，就是有时候要半个小时一小时，然后才进入状态。 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以后嘛就很快，以后就很快。哎，我们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还有谁没有回来的，去通知一下。 不能吧？哦。 是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简单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已经带领我们往下午的聚会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再一同的仰望你，正就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中，叫你教导我们的话，都能够在这个短的时间里头呢，都能够述说得清楚。好叫弟兄姊妹在今后能够在你面前，那在个人私下的里面都有好的长进，就听我们祷告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. 好，我在这个里面讲是很紧凑啊。读圣经的话呢，有三个读法。你要读，我在许多地方讲啊，要读圣经了，要讲三堂啊。那今天只能够一个半小时就跟你讲完了啊。那我怎么讲法？这是我的讲法啊。我的讲法呢，圣经怎么读法？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读圣经，你要知道原因是吧？知道为什么要读圣经，你从圣经中讲，找圣经中自己讲了，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什么原因？我们不要靠自己创，不要靠自己想，看圣经怎么教导。所以为这个缘故呢，从创世纪读到了启示录，读了几遍，读了神给圣经赐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用意，不同的用意读法就不同了，就配合不同了。是头一个用意什么呢？神把圣经当成粮食，我刚跟你讲了。第二个不是当成粮食， 那是真理上的教导，真理上的教导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三讲，这是我这么多圣经中找出几节来比较代表性的啊，你们能够印象能够深一点呢，我们一同来好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或者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不择，使人为证，教导人之理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学神的人得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看啊，圣经自己讲的，神把圣经赐给我们做什么？所以这里所讲的呢，与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不同的，我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就食物，粮食供应。现在是什么呢？圣经啊，乃是有四个作用：教训、读者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艺，四个。这四个的作用啊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属神的人得完全，已经属神了，已经很爱主了。但你爱主长进了，有这个漏了这个，挂一漏万，不完全嘛？不是没有，你不是不追求，没有全部的追求。为什么？连你圣经来都是只偏重着某一些圣经，或者其他的圣经，所以你忽略的圣经呢，在你身上没有帮助，所以你读圣经不是完全，对吧？你是已经了，是属神了，但是没有完全。你没有完全的话呢，总有缺点的。所以你的话呢，属神的人啊，读圣经完全了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基督徒都有些表现好的，有的人的这方面好，那边不好，不是过样的。所以神带领我们呢，蒙恩的时候呢，神要我们有不同好的生活行为都出来了，需要我们把全部圣经的教导都读过。所以圣经如果全部东西没有读过的话呢，你有长进，但你不完全，你行出好的行为来了，也是这里行那里没有行，这不是神所盼望的。是神把圣经给我们什么呢？神把圣经给我们啊，是真理上的教导，教得非常的完全。凡是我们该认识的，凡是我们就在地上该生活的，圣经全部教导出来了。那我再举个非常起码的例子，我刚刚跟你们讲了，圣经两千年前的，到现在两千年了，社会改变，圣经传到真理传到各地的时候呢，各个国家文化情况不同的，圣经到现在还是准确的。那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的哈，你我啊，1969到美国来的，1969到美国都有观光嘛，那我到旧金山啦。他陪我去逛逛呢，金山大桥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了没有。那这里到美国到旧金山也去看金山大桥了。那么在旧金山呢，还有一个风景的地区，现在你们看没有了？嬉皮的街道，那个时候嬉皮了。好，嬉皮街道在哪呢？UC伯克利的大门口，大学大门口了。几条马路啊，他们陪我去了啊，坐着也好了，站着也好了，脸也不洗了，拿个吉他了，牵个狗的啦，一批黑皮。一到游戏博客进去，大门的一个操场里全是黑皮，都黑皮了。你们现在看不见了，你们现在要看黑皮怎么样呢？现在荷兰的埃普斯顿还有，美国已经没有了。那个是黑皮，黑皮我是看他们不起吗？我以后发现了，你不能看他母亲，都是非常有知识、非常好的家庭长大的了。但是他们发现了，父亲母亲啦、啊，哦，房子啦、啊、事业啦、啊、钱财很多啦，你都不愉快，没有喜乐。所以他们想了，我何必讨我父亲复杂吗？在复仇吗？我再去读书啦，再做事很辛苦啦，就是我想爸爸赚了好多钱，你都不愉快吗？所以什么？他离开家。离开加岛吧，都到东岸，都到西岸了，因为西岸天气不下雪。十几个人呢、啊，租一个 apartment， 啊、哦，十几个租啊，两个人啊，去打工，去打工去了。其他十几个人说，在房间弹弹琴啊，唱唱歌啦、啊， 那么这个 hippie 呢，打工打回来之后买东西了，大家平均分配，他们又不系礼的，更不带领带了，连我带领带的好讨厌了、啊。我就讲到总是你总是比较尊重一些带领带嘛，领带了夏天热死了还带领带，所以衣服也不洗的了，头也不洗的了，我只要洗了就可以了。所以他以后发现什么呢，人生最快乐乃是吸毒。所以人告诉他啦，你吸毒了你有病了，不能够长命。嬉皮说了句非常出名的话，虞姬悠悠走走活了70年，不如快快乐乐活17年，蛮有道理哦。你们这个辛苦了，他笑你们了，这个笨死了，这么的老了，读书了，辛苦了，也不好好享受的话呢，等到你发了这做事钱再多的话，你都有物质享受也是好苦了，那实在做人好苦了。像我们呢，另外一种苦法，我们在台湾结婚的了，经济很差，我们吃的菜很少了，这个10个孩子嘛。所以每天呢、啊，像摆酒席一样，12个人吃饭的嘛，只有3个菜，只有2个菜一个汤嘛。现在我孩子长大了，都成家了嘛，经济好了嘛，吃不下了，又是糖尿了，又是血压高了，所以人真是虚空了。该吃的时候没有吃嘛，现在有钱之后就吃不下了嘛，是吧？所以那个 hippie 怎么说呢？我何必讨我父亲的苦茶嘛？我就做 hippie 去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骂他，他不可能回答的，他只笑你，你骂他，他笑你的了啊。那么嬉皮什么吸毒？吸毒的话呢，会有死的吗？所以他说，虞姬悠悠愁愁活70岁了，不如快快乐乐活17岁。我这个17的快快乐就是了。那以后一个快乐是什么呢？吸大麻。吸大麻的快乐是什么？吸过大麻了，到晚上了，在后门口看见月亮，跟月亮讲话，月亮还给你回答的了。那么还有个什么？吸大麻吸了 ，sex 很快乐。不吸大麻了 ，sex 还没这么快乐吧？所以他们吸大麻，病就病了嘛。所以那个时候了，全美国了，社会的震动了。为什么缘故？嬉皮怎么来的？150年前，一个教育家杜威。杜威的教育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有他的天分，你切记不要讲不可以，你不可以的话呢，埋没他的天分了，什么事情都让他做，就来发展。这个美国的教育呢，受杜威影响100多年了。这个发展过来的时候，头一个发现是什么呢？越南打仗。越南打仗了，尤其伯克图书馆都火烧了，这些人反战了吧？那你们到美国来有没有看过了？最近100年几张照片，你们有看到100年的里边的，有一个照片什么呢？在 Kent 大学的4个学生被打死了嘛，因为反对打仗嘛。那这是一件呢，在美国是非常的震动了。美国发现什么？照着杜威的说法，离开了圣经。圣经怎么说？儿女要管教的，儿女要管教的。所以我在纽约服侍主了，我劝弟兄姊妹了，你们要小心，儿女要管教的。如果不管教，像私生子一样了，反而不好的了。所以我怎么劝弟兄姊妹？你们结了婚了，生了那个头一个孩子，第二次怀孕了，还没有生出之前，把头一个孩子找机会把他打一顿。你不打他了，你第二个生出来了，父亲不就是关心的第二个吗？把他忽略掉了，爸爸妈妈不爱我了。所以我都有经验了，所以你们如果还是结过婚的话有经验了，常常第二个生了之后，小妹妹在房间哇叫了什么，哥哥姐姐扭他，都是你生下来了，爸爸妈都不爱我了。所以怎么还没有生之前呢、啊、找个机会他错了打，也不能就不错，没有错的话也不能打嘛。总知道爸妈打我，因为我做错，不是因为下头有弟弟妹妹。你看对养孩子啊，一定要管教的嘛。那么在第二个事情呢，我是美国的法律不可以打孩子的。你的孩子了，如果上幼小学去了，你打孩子了，学孩子告诉老师，老师告诉警察，警察到法院把他们的孩子们都带走了，不许你养的了。 所以臭着还没有进幼稚园作为大大，这美国在幼稚园政府还不管的嘛，这个有管教的嘛，所以圣经怎么教导的？孩子总要管教，这圣经的真理。但是150年时候，独卫的学识了，都不打了，就产生了 hippie 运动出来了。所以 hippie 运动出来了，尤其伯克利的火图书馆火烧了，美国社会才知道了我们养育儿女错了，错的怎么样？没有根据圣经。那我这样讲，你们了解吧？啊，那 hippie 的话呢，那个时候简直是旧金和洛杉矶简直不可收拾。以后怎么改变的？这也是我刚刚的69年来的前后所发生的。有一对夫妻了，嬉皮了，吵架吵得不开交。这个太太呢想起来了，她小的时候琢磨常常带她到礼拜堂的啊，到礼拜堂了她觉得很好，那个总是带去了，5、6岁带去的嘛，现在就20几岁了嘛，跟爸做 hippie 了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想到礼拜堂去找牧师。牧师告诉他了，你今天这么的痛苦，因为你犯罪，你没有在主面前认罪，你求助罪者你赦免了，你头一个了罪赦免了，一个良心会平安，第三你重生了，生活会改变。所以这个的女的呢，牧师带领她认罪祷告了，她改变了，改变好了，把丈夫也带到牧师那里去了，也祷告过了，改变了。这对夫妇呢，在 hippie 当中来传福音的，吸大麻快乐是短期的了，不能够长期了。信耶稣啊，才这个长期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的名称叫 Jesus Movement， 一批一批的信 hippie 信主了，信主他们反那个传统的，受洗怎么排队排在一起，水都嘟嘟一吐。那再一个呢，所有基督教的诗歌都不唱，只有一首诗歌唱的《奇异恩典》，这个诗歌呢，他们还是唱的，只唱这一首诗歌，他都编出来有一些摇滚音乐的诗歌了。那么到了即使是模式出来了，美国的 hippie 减少减少，现在美国就找不到了。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 hippie 发生？乃是圣经讲的儿女要管教的道理，他们不听，乃是独卫的学识了，害了那个时代的一批的青年人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的，我不过举一个例就是了。所以我跟你想说呢，2000年的圣经呢，到今天呢，不同的社会、不同文化里头了，还是最准确的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圣经什么？圣经是什么？圣经乃是。教导，注意吧。那我这样讲的话，你对教导两个字会了解一些了哈。那教导什么？四个部分。头一个部分是教训，教训什么？正面的讲解，意思一直认识神的所事和所作。我们不知道神是如何一位神，根据圣经的教导呢，才知道神是如何一位神。那我跟你们讲过了哈，我是浙江定海人。你们如果地理没有忘记了，中国四大佛教圣地是普陀，就是我们家乡的嘛。所以你到定海去了，走路啊，现在都已经改变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在定海城里的走路，保证不到10分钟就能庙，也庙了。那我家的话，后门出去一个弄堂里就有个庙了。那个庙是什么？叮隆咣，叮隆咣在打鼓了，在做戏了。我们去看戏去，免费的嘛。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电影院嘛。又没有戏院吧，只有庙里头做戏我们去看嘛。那庙做戏也是免费的啦，所以我们呢都不必看广告的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报纸的哈，就反正在打鼓啦，打了中和是要做戏啦，我们就过去看了。过去要看的是过去看的，大门一进去不敢抬头的，收门神的，哦，眼睛大了，一进去四大金刚了，拿着枪拿着刀了，吓死了。所以我们去怎么低着头不看啊，怎么进去就看戏了，说看完之后低着头了就出来了，不看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？在佛教的话，弥勒皇怎么的杀王人记下来，打人记下来，死了之后判你到底下18层地狱还是14层地狱。所以在我印象，神是这么一位神。到我读圣经了，我是这样的。 神是如何的一位神？神的所事是什么？他是慈爱的。他主耶稣说了，我到地上来不是审判人，我要拯救人。所以不是你有罪了不敢去见神了，你没有罪不需要见神了，你健康的用不着医生啊，你有罪才需要见神啊。神是来医治你的病，并不是惩罚你的病。这个真理呢，圣经讲的，孔夫子没有讲，佛教也没有讲，神是到底如何一位神啊？是不是像我当初信的时候了？哦，这位神呢，像佛教庙里头那个四大金刚那样的了？是不对的。怎么能够了解？是根据圣经才能够了解的。第二个呢，不管神是如何一位神呢，他所做，他做什么？他亲自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，担当人的罪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罪的就赦免的了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故事，好不好？我到美国了，做传道了，经济很差，一直没有买房子，不过12年了。才买房子的，买房子的话，买的话嘛，也不是太好了。那房子买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已经到70岁了。70岁我知道了，买房子了，不能买普通房子，卧房客厅一层的，没有楼梯要走的了啊。所以我买一个房子啊，乃是就是 ranch high ranch， 楼上一个家，楼下一个家，因为我孩子还没结婚嘛，所以没结婚住在楼下嘛。那我住在楼上了，等到我孩子结婚都搬出去了，楼下也空了，那我们呢 high ranch 的是卧房客厅是一层的吗？但是 high ranch 的大门到马路10个台阶，一下雪的时候了，雪堆积满的了，路都不好走的了，所以我们把老的房子卖掉了，再买一个 low ranch， 门口进来只有3个台阶就上来了，没有2楼的了，只是卧房客厅在一起了，所以房子很舒服。我们买了房子的时候啊，房子蛮舒服了，我们发现了后院子蛮大的，有麻雀。你知道美国人呢爱小动物，是定小的动物，爱鸽子不爱麻雀，奇怪的很啊，都爱小动物是吧，不爱麻雀的，只爱鸽子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你们德国怎么样啊，常常会去喂鸽子的了，没有去喂麻雀的了。所以我们呢买了房子了之后呢，哎呀，有好多麻雀没人管呢，专门有一个地方喂麻雀的了。啊，这是呢我呢真是蒙了福了之后呢，房子好了就会想念到了麻雀，都是每一家都有麻雀，没有人照顾吗？我们特别去喂麻雀的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买了房子所做的。你看看，不光是所事了，所做是把你心态光景显出来了，对待别人了，所以最末对待什么？特别对待那一些人没有人照顾的，没有人看重的了，那这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圣经什么呢？乃是啊教训我们呢，正面认识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，神怎么做法，才知道了我神是眼睛是明亮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了。那他做是什么？不是定人的罪，那是替人受死，叫我们罪得到赦免。那你看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，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佛教？你们有研究回教没有的？回教和佛教都没有的，没有讲到这位神到底，连佛教都根本没有神的。佛教是人变成佛，佛教从来没有讲起了佛把人创造的。我们今天看见这天宇宙这么大了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这么的巧妙的，是神创造我们的。佛教没有的，佛教是教育什么呢？乃是释迦牟尼告诉了你，如果要追求的话，可以坐禅。怎么坐禅？膝盖抱起来，腿手放在膝盖上，两个眼睛看鼻子，鼻子看心，你这样做做就会悟道。这个悟道两个字了，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张明哲了，是清华大学校长，他以前的佛教研究的很深的了，他悟道呢有一点像我们基督教启示，忽然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一切都是虚空而来的， 夜有悟道了，虚空而来的，你脱离了这世界上各样的引诱了。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他说很简单嘛，你结了婚了跟太太吵架了，你把它当成真的吗？它是空的嘛，有什么好吵的呢？就不吵了吗？是吧？你吃东西再好，有东西好吃，你没有吃，都是空的吗？说你不想吃什么东西啦、啊？这叫佛教。说佛教没有讲神，不是神是怎么一回事？佛教也没讲神来拯救我们怎么样？只有基督教讲这样的，连回教啦，都是主耶稣以后400年啦，许多的真理抄圣经的，也没有讲到这些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这本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贝了，把神是怎么一位神，神所做的什么呢，都给我们讲明了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好好读圣经，不要像我头一趟跟你们讲了，是当作良心有感动了就了解，没有感动就过去了，是吧？你要仔细下来了，一卷一卷圣经来读，这一卷讲的真理是哪一方面，那一卷讲的真理哪一方面，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啊？加拉太和以弗所完全不同的，以弗所和腓立比又不同的了，没有冲突，是另一个重点。所以你从几方面的圣经里头来读了，这个什么就是研读圣经。第二个读法，头一个读法呢，乃是这个粮食，读书不求圣洁。第二个读法呢，要研读圣经的，把圣经的内容上呢，头一个呢里头的教训读出来的，第二个啊，读者给你指出你的错误。错误也有两类，一类是行为上的错误，一类是观念上的错误，对吧？许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只注意到行为上错误，其实我们行为错误，观念上的错误。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，我们的行为有错你都不知道啊。等到你行为的你了解了，我所有这样行为呢，因为我观念上错了，我才有行为上错误了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呢？要小心。我们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呐、啊，最大的难处是孔夫子的教导。孔夫子教导了，他说教导了一个人有道德，有好的那个人格，这个没问题。圣经中也教导道德了，孔夫子教的跟圣经教的差不多，不过比圣经稍微低一点。那我举个例什么呢？孟夫子讲了，一个人得罪你了，你就原谅他；第二次得罪你了，他懊悔，你再原谅他；第三次得罪你了，孔夫子把他当作禽兽一样。这样的人呢，你两次都是得罪我，我都原谅你了吗？你怎么第三次了？那么比的怎么？比的比孔夫子好多嘞。望诸位说，有人得罪我一赦免了，我赦免他7次够不够？主要是怎么说？不是7次，是7000个7次，你看吗？所以这个赦免不赦免的原则一样的，程度上呢，圣经的标准比儒家还好。那么圣经的标准真理和儒家基本的什么不同？不是道德的标准不同，是达到标准的路不同。所以你要记得了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我就是道路嘛，如果不经过我了，不能到父那里去，对吧？儒家有个道路，什么？你明白了，靠着你意理智上的明白，靠着意志的能力了，胜过在你身上的所有的罪恶败坏了，进到了至善的境界，这叫儒家。基督教怎么说？基督教说是我们不好，是我们活不出来。但你不要靠着你的意志和你的理智来达到，因为行不通的。就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罪赦免，良心平安了，并且他进到我们里做新生命了，他新生命活出来了，不知不觉有非常好的品格活出来的，不是咬着牙关去揍我，乃是就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自然活出来去做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才是基督教的路了。所以这个不同的道路， 所以儒家的道路是凭着理智和智慧去做的，基督的道路是靠着耶稣来做的。那按照我自己做人的话呢，有一个经验了，我有了孩子啦，孩子读书了，孩子读书的时候呢，台湾呢考试了很竞争的啦，所以孩子呢要读书，晚上做功课很忙，是吧？做忙的话呢，晚上我都要去传道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你功课做完了放在台子上，但我十点半回来他已经睡觉了，他功课已经放在台子上嘛，我来改他做的功课，错的把他改过了，改过了，我不能叫醒他嘛。第二天早上啊醒过来了，他先根据我所改过了再重新做一遍了，写下来了给去上学的了。所以我孩子的小学一年级我等于做功课一年级，三年级我做功课三年级，到中学了他读代数我也读代数了，他要读什么东西我都吃，这样陪着孩子读的嘛。但是我有的孩子好笨的，都已经改过来了，第二天他还搞不明白，教一部分明白，就两遍都明白了，我就是不忍耐了，我只是考谢谢了，我你真是笨，不像我这个爸爸这么聪明的了，怎么办？我把你头破开了，我跑到你里头去了，不要教了，你就聪明了吗？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嘛，主耶稣怎么做？主耶稣跑到我们里头来了嘛，不是教我们的了吗？来到我们里头，自自然然性情爱好啊都改变掉了，生活自然改变的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做人有好多经验了，发现了我也蛮聪明的哦，我也很多有用功的啦，我也看了各种不同的书籍了，有些都做不到的啦。我从这些比较的，圣经所讲的是最好，从来没有个中国人和西方人呢像圣经所讲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圣经呢给我们一个读者，然后世人归正。他不做这真的错就好了，错的就容易吗？改不容易吗？所以他怎么能如何能够脱离了错误呢？引导进到正路的上面，圣经还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今天跟你们教导的话呢，早晨的有半个小时灵修，十五分钟读一圣经，这圣经组了，十分钟读圣经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正路。你们没有教导，你们没有上正路嘛？信主三年五年还不长进的嘛？有了正路了，也不是长进了，你们去走嘛？走走走了，走过半年一年就长进了嘛？这个有了正路嘛？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教导人学艺，如何能够遵守神的心意而活着？像我刚刚你们讲的啦，就是这个第四点，教导你学艺嘛，以后怎么生活嘛？那这些我所教导，不是根据我的经验。不是根据我的想法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圣经中的教导。所以这个圣经呢，第二个用处是真理的教导，有四个部分：一个教训，一个读者，一个使人归正，一个教导的学义。这样的话呢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弟兄姊妹哈，这第二种的读法，好吧？这个第二种读法呢，要用理性的，不是单单有感动祷告就可以了。头脑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圣经呢分析过来读了，到底他讲的重点有什么？做的我的话你都把它记下来，重点记下来了。我不光读过了之后重点记下来了，我总是除了平时读圣经之外，我读一卷圣经呢花了八个月十个月，读一卷哦，没这么简单的。我这一卷啊，先两个月了我自己读。读过了之后呢，我把这一卷重点呢全都记下来了，然后呢，我去看了两本的参考书。我看参考书了，终于发现了人家读了比我好嘛，但人家书都出来，我还没出书嘛，是吧？所以好的东西我都必须记下来了。所以你们如果到我家去了，我给你们看的，我有活页的纸头，活页簿了，啊，一本一本的，约翰福音一本。出埃及记一本，希伯来一本，一本一本就读出来了。我总是有开头了，有我自己读的了，再有下面两本以上参考书我都记下来，我一本一本都写下来，我花了死功夫才下去的了啊。那么这种写下，为什么写下来会忘呢？ 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你们呐、啊、要知道，一个人记忆的最好是几岁？30岁。一个人的体力最好几岁？26岁。世界运动啊，拿金标了没有26岁以上的，记忆力好的啦，30岁了。你们要知道了，你们都年纪差不多了啊，会记忆力好，没有办法的。人生啊，生理上就这样了，怎么办？靠着记下来，补上你记忆力不好的。所以我以前的话呢，都申请好多的笔记簿，活跃的纸都记下来，什么呢？我都忘了吗？等到10年20年以后了，我也要查约翰福音了，我就把以前都得记得都下都拿出来了，我就容易的多了嘛。再来温习容易的多了，再一本一本来读的话，没这么多时间就省了吗？我读一本约翰福音花了10个月，我读希伯来书花了12个月，12个月读一卷了。除了早晨灵修的读经之外了，这样来读了10个月12个月，读了一卷了，我一本一本的留下来。这个什么呢？第二种的读法，好吧？所以这第二种读法了。所以我也劝你们呢，你们信主的话，这两种读法一定有的。第三种我也讲了，我也不劝你们读，好吧？圣经啊，神把圣经给我们了，第三个用意，圣经是替主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，你们读圣经有没有问题？你读圣经没有问题了，表明你们要好好读。你好好读的话，一定有问题的。所以按照我的经验啊，读圣经有问题了，那神要光照你了。你读圣经都没有问题了，表明神不会光照你。光照你都是发现我怎么有问题了，你开头有问题，到问题解决了，你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你看了啊，你看了这里主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第5章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要知道以为两个字，以为两个字了，圣经中最有一处地方了，就我就好笑的了。主耶稣年轻的时候嘛，父母带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嘛，过节的时候回来了，主耶稣没有跟着他嘛，跟着他嘛，他父母什么以为他的亲戚朋友当中，我说玛利亚约瑟这么糊涂，这么宝贝儿子丢了你都不知道了，还以为吗？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以为，其实不是对的啦。所以主耶稣跟犹太人说，你们查圣经，你们以为那种永生，没有永生的，这是你以为的啦。那没有永生，神把圣经给我们做什么？是吧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，圣经是替基督做见证的。不是读了圣经吗？就有生命了。读了圣经不一定有生命的。圣经把耶稣讲明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得生命了，不是读了圣经就得生命的。所以按照我走基督的最明显例子了，中国呢一直到现在，近代的大的哲学家是胡适子。以后呢，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去了，胡适在台湾呢，那个立法院呢，一个黄聪慧的太太，非常的热心的，常常跟胡适子传福音的了。要他要信主了，胡适子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跟我传了，我圣经读过好多遍了。”所以你们如果读哲学就知道了。近时代的中国最大的那个哲学家是胡适子，他一生的遗憾，他要写中国的文化，一定要写到唐朝之后了，佛教的影响，他把佛教的思想研究不出来。为什么研究不出来？他不懂得梵文，印度文不懂的，所以真正做高级知识分子要研究，不是随便写的吗？又好好去研究了佛教的经文里头了，在了解佛教的文化和内容的嘛，这样。所以他跟黄崇辉太太讲了，我的梵文没有学了，我佛教的思想的话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了，基督教我就读过好多年了，信主吗？还没有信主。因为什么？读圣经没有生命的。所以圣经是叫我们把耶稣做建筑出来了， 然后我们到耶稣那里得生命的了。所以圣经是什么？圣经啊，那是替主耶稣做见证的啊。那这一点呢哈，我正是跟你们讲了，可能太早了，不过你们注意的印象就是了。他说然而对于他说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，生命是从耶稣那里得的，不是从圣经那里得的，这是圣经的哈。那么在路加福音呢第24章一个例子，耶稣他复活之后，他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了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啊，这三部分，这犹太人把旧约分成三部分，我们的旧约圣经分四部分，说历史书，是吧？历史书呢，在犹太人里面呢，不是叫做分开的第四部分，犹太人认为呢，历史书呢是先知书里头的一部分。这是当初时代和今天时代不一样的啊，所以主耶稣呢，都会把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的全部的新约包括在里面了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门徒们不相信他会复活吗？然后呢，他把主耶稣把全部旧约呢，凡指着我的话都不行耶，把全部旧约呢指明到耶稣基督是如何了。都应验了，他叫死还有复活嘛。所以主耶稣什么呢？用圣经中的真理来说明圣经中所讲的耶稣基督如何一位耶稣基督。连主耶稣的时候门徒的教导了已经明白了很多了，也没有明白的完全清楚。所以主耶稣怎么挽回这个门徒吗？乃是把圣经里的全圣经里的凡是指着耶稣的话了都跟他指明出来了，蒙主在了解了，在相信了，他从死里的复活。所以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也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但是我做传道了，到美国40几年了，读圣经呢，哪一卷最难？我从前信主了，最容易是诗篇。我现在发现最难的是诗篇。从前诗篇呢、啊，一读的话呢，真是的，我的东西话都讲不出来嘛。诗篇一读的话，就把我心中话讲出来了嘛，是吧？这个读诗篇呢，我们作为一种内心的响应的了，我们很欢喜读诗篇嘛。那其实圣经诗篇很难读，圣经什么？我呢很花了功夫了啊，你原谅我说啊，我把基督教的英文里头呢，凡是诗篇的讲解好的书，我全部读过了。诗篇是什么？我只有一本书读的，我非常大的感动，那是John Darby所写的，有一本书啊，John Darby叫《Synopsis》，薄薄的，圣经的重点都在里面，就先不是英文都是老的古文的英文的了。我们还托了一个美国人跟我一同读了解释的了。诗篇是什么？诗篇他说是耶稣基督的灵，我背给你们听好吧。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少数的圣徒身上，少数的，很多人都没有。当这个圣徒呢遭遇到一些环境呢，就是耶稣就是以后所要遭遇的。相同的环境，到那一个时候，耶稣基督还没有来。这么少数的圣徒呢，在那个遭遇的时候呢，耶稣的灵在他们里头感动而发挥出来，这叫做诗篇。我这句话不是你们听懂的，我也不相信你们听得懂的啊哈、嗯！我举个例，你们容易懂了，好吧？诗篇第22篇，好意思吧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圣经你们熟悉不熟悉？很熟的是吧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我开头读福音书了，我都稀奇了。主耶稣这么苦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兴趣背诗篇哦？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还是背诗篇的。所以大卫告诉我了，不是主耶稣背诗篇，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的灵呢，在十字架的光景中发挥出来了。这个话呢？就是大卫在世界上呢，也受到了仇敌的迫害苦的时候了，无路可走了， 太痛苦没人照顾了，耶稣基督呢在他的大卫的里头感动了，发挥出来了。是这个同一个灵的发挥，在诗篇中发挥了，在福音书也发挥了，同一个，不是他来背圣经的。那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懂吧？诗篇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灵啊，在少数古代少数圣徒身上的，遇到有一些事，是先到以后主耶稣到地上了，连我们到地上了，遇见了相同事情了，我们祷告主了，耶稣基督灵在我们没有发挥出来，这个发挥出来，刚刚诗篇中已经发挥出来过了，所以诗篇难道什么？你诗篇有多少熟？熟到一个地步了，我跟你们讲了，连晚上讲梦话都会背出来都没有错了。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忽然有一些诗篇的话会出来了，一出来了，把你心中的感觉会发挥出来的。当个时候环境中啊非常的艰难，一发挥出来就刚强起来了，一点都不害怕了。诗篇最难的，有没有这篇诗篇读了？耶稣基督的灵呢，从你身上发挥出来。那这是我最后一把哈。所以读圣经了是什么？圣经是主替主耶稣做见证的啦。所以诗篇的话呢，这个耶稣基督的灵呢，当初在主耶稣上发挥啦，同一个耶稣基督的灵会在我们今天时代中发挥的。我的环境呢不同，性质相同的啦。到这种性质的时候呢，你里头一种灵发挥出来了。也就我们麻烦什么地方呢？灵发挥出来了，搞不清楚，诗篇一读，刚刚就诗篇的话了，那我们的诗篇真的有帮助了。帮助什么呢？好像就我写的一样了，不是我写的，是耶稣基督灵在我里头发挥了，像当初在大卫身上发挥是一样的。那这是第三种的读法，是替主耶稣做见证，好吧？所以我呢已经讲了，我不会劝你用第三种的读法。你们头两种读法没有好好读，第三种读法是读不到的。你头两种的好好读了，一个当作粮食，一个当作教训，好吧？两个方法好好读的话还不够，到以后了，你这么读圣经呢，看到这一卷圣经呢，它灵的感动是怎么样的，发挥出来。是吧？你比方说，我在讲了以弗所书，保罗啊写给以弗所教会，为他们祷告，开他们心中的眼睛呢，叫神的指，神的呼召有多少指望，是吧？这个三个吧，是吧？这些东西了，你真是如果好好把理智上都明白之后再去读了，你会发现呢，这句话会从里头出来的了，就你了解。读以弗所书第三，读以弗所书是我的意思，是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感动了，当初的保罗身上感动了，照样在我们身上也感动出来了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又到老练了，好吧？所以现在的话呢，我也不是看你们不起啊，像你们蒙恩的光景的话呢，我只劝你们头两种方法好好读，是吧？等头两种方法读了之后呢，以后用第三种方法了，再来。所以你总要看见的话呢，总是会发现神把圣经赐给我三个用意，不是两个，一个是圣灵的粮食你能够领受的，一个呢乃是一种教导你会领受的，那第三个呢，神就是圣经呢把耶稣基督的灵从你身上发挥出来了，你不太容易，是慢慢追去的话就会有了，好吧？那这是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了，这跟你们讲到坦悟在青草地上，好好，第二诗篇第23篇第二节头一步啊，那么好了，再跟你下的要讲到第三步了啊，安静的水边，还是了第二章的第23节的二章底下一节，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。那我也劝你们哈、啊，你们对不起，我坐下来讲了，好不好？劝你们啦，你们呢？现在啊，都到德国读书了，英文很好了，啊，你们读圣经了，用德国版的英文圣经做参考，不要单单看中文的圣经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圣经啊，当初啊，旧约希伯来文，新约希腊文， 希伯来文希腊文呢要翻成过中文呢很难，因为一个字有好几个意思，不是同样的意思，所以它只能选一个意思来翻译的，所以这个有了另外意思就不包含在里面了。像我昨天呢在那个团结都讲了，我在美国嘛，以前呢出了一个故事，一位姊妹是学生，从台湾到美国来的，坐了公寓的车了，坐车了啊，到了车站了，很累了。他看这个房子了，外面贴个条子 ，rest room，R-E-S-T，rest room， 所以他就问旁边人：“我很累了，好不好在里头睡一个晚，睡一觉？”他就问那个美国人说：“你生病了，我给你找医生。”这个 rest room 呢，一面是休息地方，一面是厕所，一个字嘛，有两个意思嘛。所以他在台湾来的话，只知道 restroom 是休息室嘛，其实 restroom 还是叫厕所嘛。所以他是休息室的话，他很累的晚上就那去睡一个晚上嘛，是吧？就圣经也是这样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一个字啊，中文圣经是选一个翻译，另外他没有翻的。所以我有一本的英文圣经叫 Amplify 扩大的，一个字啊，英文有好几个意啊，全部把你放在里面，不是选一个。就 amplify 就参考的，但是 amplify 我平时不太用，好啰嗦，长得不得了嘛，做参考是很好的了。那么我以后呢，我到美国来了，再去买到这三套书 ，Wordsley， 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，一个字的意思是多少，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多少，专门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，我有三套的这样书了，我都有了。所以重大的书呢，特别我也讲到了，我一定要去看这个参考书了，我把它讲得明白，否则的话也挂一漏万的嘛。那四凤珠啊，人家听得好好的话呢，其实我漏了好多的真理啊。那这是我自己所传道的，我必须我进我自己好好去进步的啦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啊，一个叫安静的水边，在中文叫可安息的水边。你的英文是安静的水边，不是可安息。这个字呢，也当说明到可以安息的，但是另外一个字呢，不是安息，是非常安静的。但是安静的水边呢，容易把当初的情况表达出来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羊很笨，是潮吃过了之后呢，口渴了，羊就不知道哪里去好水了。所以牧人的话呢，如果在家里头的羊圈里头，一定有那水槽，板子钉起来的嘛，把井里头的水呢，给倒在水槽上了。野地没有水槽嘛，就什么嘛，到溪水旁边。那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羊不会找水的。我说大象呢，从鼻子闻到两个里以外有水的话，它就闻得到嘛，它会找的嘛。那个羊的话是默认把它引到溪水旁。到了溪水旁，羊不敢喝的，羊胆子很小，所以牧人怎么样？到溪水旁呢，一定有些软石呢，把它排起来的。因为羊一开始水的波动啊，不敢喝的。这个软石排起来这一圈的话，没有波动的话，羊在喝的，这可安静的水边，好吧？所以这个它中文翻译呢，那是安息的水边了，这就翻不清楚。安静的水边啊，那这是什么？那这是什么的话呢？你要读圣经啊，全部了，水到底是什么？很麻烦。圣经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圣灵。同样一个字水了，用水来预表的表号的吗？一个预表到死，一个预表到圣灵了。那两个了，那么你要看前后文了。这里所提的水是提到死的，还提到圣灵，那这是圣灵，是吧？所以这样你得确定了，这是什么呢？神来带领我们了，乃是一个享受了，有两个，头一个享受了，那是羊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草当作生命的粮食。第二个享受了，我们蒙恩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头啊，就我们的滋润，对吧？那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人活着，水比食物还重要。 你食物了，能够不吃东西四十天还可以会死，你不喝水七天就死掉了。空气啊比水还重要，七分钟了没有空气就死掉了。这神要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要钱的嘛，我们都没有宝贝嘛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虽然呢神空气没有宝贝了，这神也没有花钱了，神真的很好。神的空气呢有气流在流的嘛，气流流的话呢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怎么样。我自己家里头吧，早晨起来，所有门窗都开开，二十分钟就关起来，暖气都走掉了嘛？为什么？气流流的。房间的昨天的空气把它换掉它了，是吧？换掉它了。那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有的时候出去到另外到弟兄姊妹家了，住的郊区了，都是树林啊。我们纽约没有什么树林吧，都是高楼大厦吧，空气都很污染嘛，幸亏还有气流在流的嘛。气流的话，流的话呢，把郊区的那个树林的气流就流过来了。那我们都知道吧，里头气空气的那氧气多不多？氧气不多的话呢，你身体就不好了嘛。所以我在纽约的话呢，从清早起来，从开窗二十分钟，啊，暖气就都没有了，二十分钟窗关掉了，那这暖气往慢慢暖起来了，就空气要新鲜一点嘛，是吧？那这是我自己这个做人呢、啊、健康的有一个做法了。那这是我自己 routine 的怎么做法的嘛。那么我呢也知道了，我必须要喝水，水不能不喝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体外出来啊。我每天早上起来，起码是一杯的白水。以后啊，刷过牙是一杯的白水，再过半个钟头再吃早饭的。这是啊一个啊注重营养的人呢、啊、告诉我的啊，白水呢把你胃里头先清洗一下。再以后呢，你早饭该吃面包也好了啊，该吃牛奶也好了，再吃进去了。那这个水呢，对人的身体才重要了。那么你们也知道啊，一个神所安排的生命很特别，有营养，也有排泄。一个小便，一个大便，是吧？你如果两天不大便了，又想办法了，你健康一定坏的了。你不要说营养吃得好，排泄的不好的话也不行。那你不过两天不来便不行的，如果一天没有小便了，快看医生了。你再吃营养好的话，都有毛病出来了。是水怎么流通的？要流通的嘛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呢，一个人呢、啊、要吃饭，也要喝水。没有喝水的，不是营养，营养都在吃饭中有嘛。你吃饭的话，你得滋润。滋润的啊，那按照说起来的话呢，有水喝进去的时候了，然后你的大肠小肠呢，把你水就吸收了，里头的营养呢经过肝脏呢，然后送到全身去。没有水的话呢，大肠小肠都不能够呢能够吸收，把那个营养都吸收进来了。所以水是很重要的。那我这些都是一切的解释。我们基督徒呢要读圣经，也要有圣灵水的滋润。这个滋润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才能够健康。只读圣经呢，没有圣灵滋润呢，头脑很大，灵性软弱，心情受压。所以呢，神安排了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二节的下一遍呢，有第二方面的享受，什么？那是到溪水哪里了？叫做水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圣灵。好了，这边有了，然后我讲下面的什么叫做圣灵。好吧，就是新约的了，在诗篇都没有什么讲了，说诗篇是扼要的了。那么要知道圣灵呢，同一位圣灵有两方的作用。所以你原谅我讲啊，我到你们这里讲到了相当全面。美国呢有一些传道人讲圣经讲圣灵讲某一方面不全备，但是有一些的他很多的作为很受的受影响。我再过一个例啊，就查出去题目了。十年前有一个呢印尼的一个传道人来了， 还有灵恩的，为了圣灵祷告的，做梦是长短久来的。啊，我们教会了，我已经弘扬的教会了，有一位姊妹了，都已经四十左右了，已经小儿麻痹，一个脚一个颤，一个腿了。这个呢，就中医细节，我都对批牧师批评名字不提的，这个总要提的中医细节啊。我想他大概不大回到欧洲来了。到美国了两三年来一次，专门给人治长短脚的。说治长短脚了，我们教过一个姓沈的一个姊妹，已经四十左右了，一直没有结婚，小儿麻痹，一个长一个短的嘛，找中医就去祷告，祷告了，就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垫子垫着，两个脚放着，为他祷告，祷告祷告了，他就短的脚都长起来了。高兴得不得了了，旁边人叫起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了，这个祷告祷告一个短的就藏起来了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了，小儿麻痹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一个脚一个长一个短的嘛，好高兴回去了，找我为做见证，叔叔，我是孙子呢，你做见证，为什么你还拿拐杖？那脚长短就好了吗？拐杖不要拿了吗？看见他祷告了，短的就要藏起来，回到家了，一个长的，一个短的，这叫啊，我说这叫什么灵？欺骗圣灵。唐仲荣啊，比我厉害，邪灵！听你为奉耶稣名为你祷告了，短的就要就长了，是邪灵。我好不好意思讲邪字了，我说欺骗的灵嘛。主耶稣医治人好了就好了嘛，不是说好的祷告祷告好了，回到家里老是一个长一个短的嘛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近时代的。那我怎么能够分辨？我是根据圣经，你看对吧？根据圣经的。那么圣经什么呢？他也讲到圣灵了。是我跟人怎么讲？同样一位圣灵，两个的功用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做生命的灵，一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做能力的灵，两个不同的。所以你们呢会发现的啊，使徒行传的里面呢，他们呢这一些门徒呢，主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们在里头在一同祷告嘛，祷告到了五旬节了，圣灵降临了，这里充满了他们的脖子，门徒都被圣灵充满，记得不记得？你有个希腊文，充满两个字不同的，一个是 Pharaoh， 一个 Prison， 只差尾音才不同的，两个字母不同的。头一个是什么呢？圣灵充满了这个脖子呢，是充满，从里头充满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？在房间里头的门尺度呢都被圣灵充满了，他们在房间里面吗？圣灵充满这个房子吗？是吧？按照房子的是里头充满吗？按照这些门就是外头充满吗？是两个不同的字呢，是同一位圣灵降下来的两方面作用，一个是降在你的身上，英文很清楚 fell upon your body， 落在你的身体上，一个是像主耶稣的约翰福音了，像他们吹口气嘛，你们受圣灵，圣灵进到你们里面了，成为生命的灵，对吧？所以你再仔细的分别了哈，呀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叫做圣灵充满，都是讲的外头的充满，约翰福音叫做圣灵充满，内在的充满，两个不同的，外面的圣灵做什么用呢？那是为了传福音的，有能力的。内在的生命是什么用呢？生命代表神的品格，所见所见的叫你变化，行为就改变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好的啦，受圣灵两方面的作用啦，你的两方面都显出一种好的结果了。你受一方面呢，只是受一面的啦。那我举个例啊。我不会反对到圣灵充满讲方言，但是我要劝弟兄姊妹呢，他们方言为什么？哦，这些话呢，你都不会我讲了，我比你说的是错的。 方言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说呢，乃是像约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了，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做见证了，做过见证听的人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五旬节嘛，大概有100万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了，有大的响声嘛，他们很好起来了嘛，所以这么多人围着里面呢，彼得和十一个门徒为他们做见证了，做见证下面一句话什么，他们都很受感动，他们用他们的香坛来跟他们讲道。而香坛什么呢，就是一种家乡话。那么我是浙江定海人呢，浙江呢，宁波也好了，杭州也好了，金华也好了，话我们都听得懂的，温州话听不懂的，都浙江嘛，温州话另外一套呀。所以那一次呢，他们听到了那种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嘛，犹太话都忘掉了嘛，是吧？你们犹太话没有忘掉的，我保证你，你的孙子中国话都忘掉了，不会讲中文的嘛，只会讲英文的嘛。结果呢，他们讲到都听懂了，一种方言呢，也讲说一句话呢，你的孙子都能够听懂了，是吧？所以按照我这样说的话呢，我倒也会。我儿子女儿讲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我不怕他们呢英文不会，我就怕他们中文忘记。所以有一个啦，我没有教他们孩子上中文学校的，起码在家中跟我讲话，英文中文讲，国语讲不回答，逼着他们还讲国语的了。所以我十个孩子都会讲国语的，他们彼此不讲英文的了。所以我的孩子国语还没有忘记的话，孙子没办法，只好讲英文了。我跟他们都没有用了啊，这个语言呢就会间隔了。那么方言呢，最好的一个例子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听吴勇长老啊，你不是听说台湾一个很传道的今天博士吴勇长老做见证了，他们呢，从南京东路礼拜堂有5、6个年轻人到台湾中央山脉，你说台湾地方小小吗，当中的高山脉叫中央山脉去旅游吗，看见5、6个年轻人过来了，跟他传福音，讲不通，为什么？是高山族的人，不懂国语的嘛，就接待不得了嘛，祷告族了，祷告的话了，忽然讲高山族的话了，把这个朋友，把这个高山族的信主了，一下山了又不会讲了，这就方言，是吧？圣灵充满了，主要叫你传福音的，讲出了对方的语言呐，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呐。但是不要把圣灵从而用来说我比你水，我错了。所以圣灵呢，两个能力，一个是叫你传福音了，这种圣灵什么降在你的身上，什么讲的，你感觉到身上会发热，身上会发烧的感觉了。但是另一种什么呢，约翰福音所讲的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也不会发烧的，也不会是发热的了，里头什么呢，叫你感所以呢，在诗篇23篇里头，圣灵呢，注重是内在的圣灵。好，那么我要劝你们一件事啦，你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呢，还是很少受到灵恩的教导。一受到灵恩教导了，我想是神保护你们。现在受到灵恩教导，你们就是像支架不住，都是很难反抗的。灵性老练了，你能够反抗了。那么美国的话，你20年前了，西岸加州的中国教会大多都受到了那个灵恩的那个教导，就是辅导员。那现在的高潮已经过去，我们东岸比较平安一点啊。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呢，你碰见有灵恩的人，我不会反对。但是我说你们灵恩呢，必须根据圣经的，不要过于圣经所记。过于圣经所记呢，就藏着圣人实现，某个人会假冒会进来了，下面的、那个人给人祷告的话呢，长短脚嘛，这是邪灵进来的，也不是真正圣灵的嘛、那我怎么凭据？我根据圣经来讲，主耶稣医治人哪里医好的时候回去长短脚又是一样的，这个根本不是圣经所记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啦。那么诗篇的23个是注重到什么呢？是内住的圣灵。那内住的圣灵啊，我不是跟你们这样讲破就算了。有看见了？那一个是能力的圣灵，好吧？能力的圣灵的话呢，乃是 乃到这上面的能力了，这个能力的这种的时候呢，乃是来传福音的啊。那他的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在圣灵将在你们身上，是在身上，不是里面，不是内在，身上的，你们就必得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界，做我的见证。这个呢，会是传福音的，是吧？那么好了，我们再看的话呢，五旬节那个第二章啊，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那个你看呢，圣灵呢，他们的火焰显现出来的，充满他们所做的事，是吧？那么另外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这个我改个字了，就液满出来的。里头有而满出来的，就内住的圣灵，所以一个是在外面，一个在里面，啊，那个这是两个啦。那么这是使徒行第二章的啦。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的话呢，我已经提了，使徒行传第一章、第二章所记的，跟在路加福音24章所记是一样的，都中的外面的圣灵。使圣灵降在他们现出是能力是一时的啦，但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圣灵充溢，这是黑走，是外面的充满出来了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被充满出来会说方言，那是别国的话嘛，这不是经常的。经常是什么呢？在我们里面呢，是我们的生命的灵。所以约翰福音呢，讲的圣灵是跟使徒行传呢不连接的。约翰福音是生命的灵了，生命的灵的话，你会看见啊，约翰福音第23啊，说了这话，就像他们吹一口气，你们受什么受，接受到里面，不是灵到你身上。圣经此句很特别的啊，使徒行传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现在你们灵受圣到里面的，这个此句不同的。那么约翰福音14章什么？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报恩者，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乃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你们却认识他。那下面一个一句话是：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看这句话吧？怎么说？要在你们里面，不同的，你是这个比较的。好，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灵啊，所以做法在里面的啦。那么生命的灵在里面的话呢，叫做充满了，到书信的里面呢，也不所说了，不要追究，乃要被人求人使人放大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些地方呢，所讲的都是讲到内在的充满，或者外头的充满。所以使徒行传讲充满两个字呢，有外面的，有内在的。罗马书也知道了，犹大书圣经上充满都知道内在的，所以使徒行传呢将圣充满为了传福音嘛。等到蒙恩了之后嘛，一个蒙恩更深的嘛，这种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嘛，都提到圣灵充满了，不是种在外面的，是种在里面的充满。所以总是要了解了，圣灵充满有这两类在里面的。那我要再仔细一点啦，圣灵的灵的工作是怎么样？头一个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是内在的了。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头一个啦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每一天早晨呢，头上15分钟呢，来到主面前呢，主就会把爱充浇灌在我们里面了，这是内在的了。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乃是约翰19:14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就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要活的。怎么活着？能够活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来，靠着什么？靠着生命的圣灵，那他的保惠师来了，在你们里面了，那是进步活着，就是与你凭据了。第三个，圣在我们里面会指教我们了，指教我们是说呢？他是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的圣灵嘛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来，会就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对吧？那我们做基督徒呢，根据圣经忘掉了嘛，想不起来嘛，圣经这么多话嘛。但是有一个呢，实际的行动上是什么？等到我们以后遇见事了，不知道什么， 他的想起是神经来的，这什么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是说我们都忘了吗？灵是会想起来的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不是外头的灵做的，是内在的灵所做的。好，那么再一个什么呢？能够分赐的平安，所以我让明天呢福音聚会中跟你们啊，不是不是明天要到宝，要到我到柏林去了，他们有一次啊给我讲福音吧。啊，柏林呢开头许烈弟兄啊，我在纽约的时候告诉我了，他是这个圣诞节那一天淫会头一天晚上是圣诞的演灵会的，就不到的，我到这里改了，早一天他们还没到外头去了，有一个呢乃是圣诞节前一个晚上保平安的嘛，所以我讲了，结果我发现说我需要讲两个，所以我这样的话呢，一个讲了乃是要讲到的主耶稣来之前呢，天使向着伯利恒城为牧人啊宣告嘛，告诉他们大喜信心，然后天使讲什么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大家记得吗？所以我的题目什么呢？荣耀和平安，荣耀就是神的，平安就是人的，所以我们在地上呢，主耶稣来一个平安了，平安什么呢？不再害怕啊，不是我害怕说会有癌症啊，不要害怕了，哎，我孩子不听话扁掉了，不要害怕了，夫妇结婚很好了，忽然他有了第三者了啊，不要怕了，说开马路开错了，是车子撞上来了，有车祸了，所以一个人呢、啊，你书读的再好，工作再好，地位再好了，你没有平安的，你没有平安的啦。你我就跟在美国讲了，你们丈夫去上班了，下午五点下班，丈夫啊应该五点二十分到，五点二十分没有到的，太太在家就不安心了，二十分了还没到吗？再过十分钟了还没到，就着急了，怎么着急了？打电话给警察，我在路上有没有车祸，是吧？如果再过十分钟没有到了，更怕了，没有平安的嘛。稍微自己过了十分钟、二十分钟就没有平安的。我说你们这些哪不是学位的？哟，没有平安的了。基督徒啊，你都走平安，也不是不担心的、啊，但你都走平安。是我补到了，常常用这实际的例子来讲。啊，跟你们也讲讲，好吧？我到美国去了，我大儿子在台湾并没有去，几个孩子还没到台湾的。我到台湾呢，大概过一年多了，有一天呢，晚上十点半，我一个儿子打电话来了，爸爸，我被警察抓了，明天法院开庭，你好报吗？问什么事？电话挂掉了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的儿子呢？晚上十点半打电话给你啊，那已经被警察找，有没有平安？ 嗯， 没有平安啦。我们台湾啊，到警察局打听打听，我到台湾的法院去诉讼去，美国警察局也不认识，法院也不认识嘛，所以我们也很难啊，难就愁死了。我和我那人呢、啊，跪在床前祷告，把这个儿子事情不知道什么事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，不知道什么事，祷告半个钟头。很平安，照样睡觉，这是我们头发不白的原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孩子有毛病，我们孩子毛病比你们多嘛。所以我们在美国呢，如果你对退休回来，我那人呢专门有个专题的，一场或两场，怎么养育儿女？我们怎么讲？你们孩子闯的祸，我们全部都闯过。孩子多嘛，毛病这么多，那么最厉害的祸啊，没有像我这个那个儿子会。他都抓了吗？祷告半个钟头很平安，第二天早上我到法院去了，哇，到法院去了，这么大的也不知道在哪里，结果发现什么呢？法院开庭有十几个房间了，不是一个房间了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嘛，我就问人了、啊、我的儿子今天早上开庭了，在哪里了？哎，他说这个先生啊，我美国人嘛，很简单，你过去过去在那个楼前头有几个条子贴在那里，有每一个房间呢、啊、就审判的，你儿子在哪个房间，你哪里要去，那我才知道嘛，到那个房间去嘛，到房间去了也不太大嘛，有这个房间两倍大嘛，那我就坐在后头嘛， 做了后头的话嘛，法官也没有来嘛，我就拿个杂志看啊，法院的警察法庭不可以看报，我都不知道，那报纸不看就等嘛，等等等嘛，好了，开法官来啦，法官一来的犯人就过来了嘛，不是我儿子，那个是，好，法官等了等了，20分钟了就过去了，换一个也不是我儿子，再换去了，底上比我儿子上的就紧张了嘛，紧张了嘛，紧张，法官问了，原来是什么？我儿子坐一个朋友的汽车了。警察不是什么事，警察追他们，汽车呢旁边呢是司机在这里嘛，一个旁边的位置前头有个放地图嘛，有手枪，所以警察把他抓了，抓到了法院去了，所以法官问了，车是谁的？是我儿子的朋友的，跟这个朋友说了哈，你的这个手枪呢，那个姓林的这个你的朋友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哦，不知道。法官说交保，我就上去了。那交保，对不对？那交保当然平安了嘛。但是我洗去什么地方？我头一天听的时候不知道犯什么罪，我也不知道嘛。因为审判怎么又不知道了？祷告了20分钟平安，这叫基督徒的福分。你不要说平安两个字简单的，你没有遇见过难处了，没有不懂得什么叫平安不平安了。那个时候真正是平安太有价值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感谢主啊。那这什么？这里啊，要来指教你们一切是什么呢？指教一切呢、啊？他那里所说的怎么说？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让世人所知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担忧，就把平安赐给我们。平安怎么能够赐？环境好，没有苦难是平安。主耶稣的平安赐给他们了，并不是基督徒的没有苦难，那基督能够胜过苦难的能力给你，这个佛门给你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有苦难的吗？但是我们有苦难来到了，我们却因着他给我们有种平安的能力了，我们就不再害怕了。那这是主耶稣啊，复活定死之前那个门徒们的很大的应许。那这个因是什么？分赐平安吗？这个分赐平安呢，就是他在圣灵的里面了，这圣灵的作用。第五个圣灵作用是什么？他第哥林多前约翰福音第16章了，他既来了啊，就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会责备。很稀奇啊，为什么为罪责备自己？为罪责备人，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很特别。所以我常常跟人讲的啊，我读圣经了读了就100多遍了，很熟了。我常常读圣经呢，读到一个地方，把下面的手指头盖起来。如果我写怎么写？如果我这里写的为圣灵来了，为罪责备自己，是因为他们犯罪，对吧？因为有犯罪的圣灵责备你吗？他不是，乃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很奇怪，所以你们读圣经中国有问题呢，我都进好多问题嘛，是吧？我以后发现什么呢？为了罪责备自己了，不要靠着圣灵的，孔夫子都责备了，我们良心都责备了，何必靠着圣灵来责备呢？我们有了罪了，圣灵责备自己什么？你犯了罪了，你都很难过，你为什么不信主嘛？主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，你不去用他十字架的果效嘛？所以你良心也就不安嘛？你只要就信主耶稣了，接受他的救恩嘛，良心就平安了嘛，就不再为了罪责备自己了，了解吗？圣经意思不懂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好了，我罪是赦免了，好，我可以啊，有罪的话你把靠主宝血洗净了，但是我行不出来义来，好的方面行不出来，所以你要知道神定我们的罪了，罗马书了2章讲到这个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 所以犯罪这个事啊，好，你们如果有跟人传飞了，特别跟你们的父是被传飞了，你跟他解释了犯罪这个事中文翻译了太严了，太严格了。犯罪这个事我不是你德文是什么，我英文呢，从中文犯罪这个事翻回到英文是 crime， 罪案啊，杀了人啊，偷人东西啊，这个就是罪了。圣经这个罪不是这个意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一个神啊，造你的时候要把神荣耀写出来，有爱，有温柔，是吧？有节制，你没有把神真面光景写出来了，这叫世人犯了罪。所以这犯罪的意思跟我们中国的领会不一样的了。那么你从英文中来想的话呢，它的一种解释，什么叫犯罪？犯罪呢，英文解释呢，也是 miss the market， 射界了，没有射到中心。你知道射界啊，一个圆盘嘛，是吧？箭尾射了吗？又射到当中一个中心了吗？你射到旁边了，这个就是犯罪。你没到正正中了。你没有在你做人的时候把神的慈爱公义了都写出来了，这就是犯罪，是亏缺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是亏缺下来的嘛，没有完全写出来的嘛，不是杀人放火。所以中国人一讲到犯罪了，人家反感，我从小也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嘛，我怎么是罪人呢？但是你从小了没有杀过人放杀过人呢，得去人东西了，你有没有把慈爱我就写出来？有，写在谁身上？写在太太孩子身上，隔壁邻居就不写了，是吧？这神要叫我们写着写爱仇的嘛，你就做不到了嘛。所以你爱仇的没有做到了，是亏缺神的荣耀，这叫犯罪，还不去杀人的。你没有爱仇的话，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了。所以这个圣经中呢，你给我中国人传福音了，犯罪一定要解释的。你不解释吧，你一听说你有罪他就反感了，我哪里有罪，我从小到大也没有杀过人，也没有偷过人东西，是吧？这个就没有话说了。但你告诉他了，圣经罪是什么？你没有把神正面的爱写出来，就是犯罪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你们去读好吧，罗马书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圣经里都解释了犯罪是这个的犯罪了。那么犯罪有了，但是圣灵不是犯罪责备你了，乃是说你犯罪了，神早就你知道会犯罪了，两千年前已经叫主耶稣跟十字架担当你的罪了，你为什么不信他？你信他，你罪就赦免了，那是圣灵这个人来责备我了，为义，为罪责备了。第二，为义，我活不出来嘛，我再想活的话，也活不出神的荣耀来嘛，那是为义，为义责备什么呢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，啊，瘟疫了啊！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了，他到父那里去了，升天复活的升天到父那里去，把我们带到父面前，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，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有主耶稣生命了，这个生命呢，表现就是他已经升上高天了，这个生命就在同样生命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就自自然然。活出公义的行为了，有点义了，所以不是靠着孔夫子啊，那是靠自己的意志、理智去达到的。我们乃是让圣灵啊，就在我们上火车，不知不觉就活出来了。所以我传道了有一句很怪的话：基督徒啊，清清楚楚会失败，糊糊涂涂会得胜，这是古怪的话。为什么？清楚的靠自己能力嘛，这个失败嘛，糊涂的我反正做不好嘛，依靠你了嘛，那就得胜，奇怪嘛。所以清清楚楚会失败是吧？这是别的儒家的思想，糊涂的什么也不是糊涂的，靠着耶稣呢，反正我做不好嘛，就我会得胜了啊。那这个是为义受审判呢。那好了，我这样的话，我活不出义的行为了，我难过的话，圣灵责备你了，我已经到父那里去了。主在父那里显出他本性的荣耀来了吗？你身上照样有能力显出来的，就圣灵责备我们了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虽然圣灵责备了，但是我还在地上。 是魔鬼还在地上，不过呢引诱我，我来打击我了，那这样的话我也受审判了，是吧？那更要说圣灵责备我们了，责备我们是什么？是因着世界的王受审判。神一句话，世界王受审判了吗？你何必怕他呢？他不能够的危害你。那么按照我做传道的一个很好的解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呢就家乡逃到上海去了。以后呢，中日战争开始了，是这中国的日本兵呢占领了上海了。一占领在上海的时候呢，大马路的口上对美日本兵的站岗的，大楼的门口呢对日本站岗的有一个枪拿着的，有刺刀的了。我们走路走过了，一定鞠躬，不光鞠躬，要90度鞠躬。不90度鞠躬了，他过来脚啪就踢你了，厉害一点，用刺刀刺在你肚子上了。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好宁可绕马路了，不到这个日本人站岗地方去，过去不过去嘛。啊，有一天了，后来下午了，叮当，被日本上海放鞭炮了。我家也没有无线电，放鞭炮什么？天皇投降，天皇投降了，一投降了，我们上海人叫啊跳啊，高兴的不得了了。到马路上看着宪兵了，你敢不敢打我？还不敢打了。是什么？我天皇投降，投降了嘛，他就不敢用刺刀来刺我，他刀还在，我手上没有刀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嘛，今天你何必再怕呢？何必怕魔鬼的差事呢？他已经不能够来审判我们了。所以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了，我是不知道你们看过《天路历程》没有？交通朋友，《天路历程》。 天路历程 啊，你们有看到这本小说非常好，这个小说已经100多年了。一个基督徒嘛，走路了看见这狮子啊，吼叫啊，吼叫不敢过去了。那个基督徒走路看见个狮子，所以这个写天路历程用古诗来写很好的，不敢过去了嘛。天使跟他讲了，猴子狮子吼叫吼叫，你看到吗？狮子后头脚上链条链起来，你过去不能跑过来跟你咬你的嘛，他才敢过去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世界上还看见狮子吼叫不敢走了嘛。你要看见什么？魔鬼已经受了审判了嘛，他不会再来危害我们了。我们只要依靠主就好了。那这是什么？就圣灵在我们身上了，来的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个生命的灵了所做的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生命的灵所做的，一个是为罪，是吧？刚刚已经讲了，是不信他。那第二个为义，是吧？为义了。第三个为是审判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生命的灵在我们里头了，是几方面的作用，好吧？所以我再跟你分析一下，好吧？这个生命的灵啊，生命灵什么呢？头一个呢，乃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心里。第二个呢，就我们凭着圣灵而能够活作了。第三个呢，他指教我们一切了。第四个，分赐平安给我们了。第五个呢，责备我们自己。第六个呢，这个就第五个了。那这个方面呢，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带领的。那这些事情什么呢？就是23篇的第二节的下半句，他使我躺卧在。他在安静的水边，一面领受了圣灵啊，一面非常的平静的享受到神的福分啊。所以这个第二件事的话呢，两步，一个青草地，一个安静的水边，加在一起呢，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享受，是吧？所以头一节呢，耶和华说的牧者是个开始，我有归属感啊，有归属感呢，有两个的享受，一个享受呢，乃是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另外一个享受呢，可以到安静的水边，那我们好好的享受的。那我也劝你们呢，我跟你们这么讲的，不是跟他解释圣经的，我用很现实的基督生活劝你们了，你们今后呢，这两方面好好去享受，好吧？你们不享受的话呢，不会成长了，那你要怪自己，我都跟你们讲过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仔细地停在这里，好吧？我们吃了晚饭之后呢，顺便还有说一个团契， 你们盼望你们都能够在了，我会讲第三节，好吧？马上只跟你们讲一句话，使徒你按那个诗篇23章第三节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这一点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真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，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连我们的心都没这么想过的。你不光给我恩典，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你不光给我们救恩，你是全备的救恩呐、啊！在我们的地上没有一件缺欠，是本人是没有问题的，恩待我们的、啊，就我们都是解决的，我就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谢谢你了，你在你的话语中间都已经讲明了，但我们蒙恩的每一个人在灵命上能够这样的活作，就我灵命逐渐的高升，逐渐的老练，好叫你的荣耀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。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阿门。 你们有多少人晚上有事不能参加的？有几个人不能参加的？ 参加还是不参加？ 都会参加的，参加的人多少人会参加？你们有几个人不能参加？好可惜了啊！有人能够不能参加的话，我劝你们好吧，我这里有录音啊，他们会录下来，好吧？你们回去了以后就听听我们的音的，好吧？ 谢谢。 OK， 好，我们就休息一下。 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我的是那种，